开战，但会继续向德克兰政府施压，促使伊朗好似正常国家咁样行事。美国同伊朗紧张关系升温，美国近日调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同 B-52 轰炸机到中东。蓬佩奥在俄罗斯索契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触及多项议题。蓬佩奥会后的记者会强调，美国根本上不寻求和伊朗冲突，但他表明若果美国利益受到攻击，美国肯定以适当方式回应。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1点，升169点，成交金额2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55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4，升4.8；盈富基金28.45，升1.5。中国平安88.95，升3；友邦保险77.6，升9；建设银行6.33，冇升跌；工商银行5.51，升6仙；南方 A50 14.04，升1.8；中国银行3.49，升2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135，瑞士法郎7.785，澳元5.442，加元系5.83，新西兰元5.159，欧元8.7961，每百日元对港元7.1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7点，跌9点。港金现价报12,150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3美元，卖出1,29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林锦公路近住加道里农场嘅交通意外啦，都仲未清理好嘅。较早前就全线封闭，咁而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重复一次啦，林锦公路近住加道里农场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由全线封闭改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来回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而荃青交汇处即系德士古道回旋处咧，去荃湾路方向快线交通意外半个钟头前清理好了，咁而家桥底嘅交通咧都仲系慢车，而屯门啦去屯门方向咧，而家就好翻好多啦。荃湾路来回方向就好翻好多啦。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都仲系有啲慢车，龙尾就去到长安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龙尾汇景花园。咁至于路面方面啦，喺九龙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定富街休憩处咧，一段慢车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益经中心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静静dans le bleu du soir，是谁在撩动琴弦？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当然立刻报警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广播走入社区。 CIBS 宣传街站向大家介绍点样申请基金资助制作电台节目。 听日中午12点至晏昼2点，会去到葵涌和义合道熟食中心附近。 下昼4点半到6点半，九龙城衙前围道一带。 紧贴我哋行踪，留意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 现场仲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深宵黄耀祖， 做咩佢变咗深宵黄耀祖？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松苏嘅听众们，早晨。 你听下佢把声，充满咗头先佢形容嘅，好似子龙嗰个 trailer 咁样，温柔， 系 淡定， 系 抒情， 慢， 系。 有音乐， 音乐， 我从来都系代表快乐嗰、那个，因为我嘈啊嘛， 系咪？ 但我谂我今日嘅呢把声，绝对可以代表住音乐。 系啊， 喂，我挑战一下做嗰啲夜间节目得唔得啦？ 我试过挑战嘅，但系咧冇人理我。唔系啊，冇、 啊、 人理我啊。 咁嘈， 我台长系啊，我哋好耐之前好多任之前嘅台长，因为咁啱轻谈演唱不夜天嘅节目主持人咧，因为虽然有几个啦，咁但系咧都冇人得闲。跟住咧，我话边个同事想啊？我即刻举手自荐啦，跟住咧。台长望一望我，好啦，我哋继续会努力揾。 好好啊，你令到啲同事冇得放假啦，已经系。你谂下佢会帮你拣啲咩歌，系咪？佢无论几夜，佢无论几夜都 播一个钟头啊， 《爱的呼唤》 飘欢开播足一个钟啊。呢首歌对我好有感觉噶，我而家播一次先。 同埋由于你有，唔系佢有健忘症噶嘛，佢播完一只歌之后讲咗5分钟嘢，之后佢就话啊，不如我哋听首歌咯，跟住又系徐轻轻叫 你。我惊健忘，我真系想问下你，我呢件衫咧，我星期一有冇着过？我想问 你星期一都冇着衫？ 喂，你唔好咁啦。 呢件冇着呢件衫， 我都唔记得。 你星期一系咪做咩啊？50件啊嘛， 系啊， 咁咪唔会着呢件咯？傻嘅咩？你着白色啊嘛， 系啊。你话死未啊？阴公啊！我谂下 件衫我冇着过。 咁你咪抵咯，又当自己着新衫啦，你几开心先得噶。 其实咧，讲起抵咧，真系咧，讲电影咧，真系抵噶我。我睇完之后，我真系唔记得咗咧。 咁有几抵啫？唔系我再，你咪要再睇过咯。 再睇过咧，即系未有。 又可以当新嘅一套咁睇 系咪？系啊。其实点解我哋咁努力去 sell 桂花田嘅健忘症咧？佢都系希望睇下有冇人可以帮到佢嘅啫。 都 系。系咯，你知啦，咁多人听我哋节目， 咁又系。 系咯，一阵间如果有个突然间咦好嘢嘅，同我天哥，喂，我哋有个换脑健忘保养，哇， 系啊系， 系咪先？ 我哋要努力 sell 下自己， 我哋要努力 sell 下自己先啊嘛。 你啊，你真系要 病啊， 俾多啲保嘢你啦。 可唔可以直接讲话？喂，你都冇钱啊？ 唔系， 咁就可以有保钱噶啦嘛，就真系。 呢啲太过分，即系譬如你咧需要呢健体啊，我成日叫你食多啲养生嘢噶嘛。 系系系， 食好多你应该直情又 sell 人哋。我个肾唔系好 work 啊，咁可能咧你就可以指向性地，人哋会觉 得 哇，你真系好弱喎， 两个 有机会咯， 两个仔仔都喺度，咪咯，你好难讲佢肾得嘅。 不如话我强得仔得唔得啊？ 边方面咧？ 样样都强咯， 系咪啊？ 系咯。 咁好难有，咁边有 product 啊？你要 sell 到 阿祖啊？你下次仲想我哋 sell 你乜嘢啊？我哋咁成功帮你 sell 到一样嘢翻嚟， 咪就 系 咯， 真系， 所以我今日啊，我把钱泼佢啊，真系。 咪咯，我今日目睹呢个情况，简直嗰啲服侍有钱佬嗰啲咧，心里边有老爷，你听日好分身家俾我啦， 即系你想我死咧？佢讲晒咪点分身家？ 你今日热啊，嗬？咪啱啱赚到咁大嚿钱，我梗系要咁样泼下你啦，系咪先？ 系啊，喂，你有钱赚咗咁多，你会唔会呢个时候？ 你好似讲到已经变成咗事实嘅。 事实嚟噶啦， 嘅工作啊， 你去咗 辛苦噶都， 冇话你唔辛苦啊，不过你赚到大嚿钱啫嘛。喂，税局几有电话喂，快打佢，快打 佢。要填噶啦，呢啲嘢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系啊，咪佢心中富有，再加上 系 啊，咪我谂住问你，你咁多钱啊，会唔会都谂住去啲名店度买下嘢啫？ 咁我从来都会去名店度买嘢。 系啊，咁 名店都有平有贵噶嘛，我去买对袜我俾得起啊。 咁咪你而家会唔会盘死都去啲名店度买嘢啊？ 盘死嗰个 盘死先， 嗰间喂，首先人哋拉闸啦，第二嗰间咧，我真系唔够胆去啊！而家 系边个？ 系啊，系嗰间啫嘛，系咪啊？ 而家啫嘛， 佢连分店噶嘛，面啊都有事啊， 佢有分店噶嘛， 佢本身咧可能改错名啊，即或者我哋帮佢改错名啊， 点解？ 箍住啊！而家箍到咧，啲菌都入咗去啦， 咪就箍唔住啊！ 系啊， 如果箍得多啲嘅话，啲菌就入唔到去啊，应该话佢应该再箍住啲啊，佢应该系，即系箍多啲咁样，系啦，争少少。系啦，你话如果佢系第二个阿田嗰个牌子咧，阿田就头痛啦。去咪买香水好咧？ 我梗系去啦，仲够唔够去买？好多分店咪唔使担心啊！ 系啊， 但系即系衰一间啫嘛，嗰度。 但系好少见系即系 名店系咁， 名店咁样嗱，名店落闸啊，名店惊啊，咁样而家就话讲紧喺 名店排队啊多啦， 系啊，尖沙咀嗰间土潮，而家就有呢个德国麻疹爆啊，唔系麻疹啊，有呢个麻疹就有人即系感染咗咁样。 有佢哋员工咧就患上咗，咁所以咧佢哋就关门住先系啦， 系关门住，要消下毒。 即希望大家即再去帮衬嘅时候安心啊嘛。 即系你唔好以为净系得非洲猪瘟咧，就影响你话，嘿，就系嗰啲即系一般市民食猪肉嘅，真系。你话你唔系一般市民食猪肉，上层需要啊，你要买啲衫裤鞋袜嘅， 买靓嘢啊， 都中伏噶而家， 系啊，其中有一个咧嘅朋友啊，即系有记者去访问佢哋嗰阵时咧，佢咧就话佢本身唔知道咧，原来咧尖沙咀海港城嗰间箍住咧就有员工就感染咗呢个麻疹，跟住咧佢又想去买嘢，跟住就见到有记者喺门口啦，跟住咧记者同佢倾偈嗰阵时咧， 你不怕吗？你不怕吗？咁 佢话我好惊啊，梗系唔系啦，佢话因为佢之前啊。前一日啊，即系未落闸之前咧，就喺嗰度咧买咗对5300蚊嘅鞋， 系 好啦啩，系咪先？跟住佢咧就话啦，吓，职员冇戴口罩噶，咁点样算啊？而家吓，我会唔会有事噶？我要去检查，吓，冇人戴口罩，我好惊啊！我琴日2点先嚟过咋，而家我使唔使检查？我走先啦，咁样啊？ 如果佢哋去睇医生，会唔会另外有条队咁样咧？即系唔好型咯，即 系， 譬如佢要知道你系嚟自系啦，嚟自边个区域噶嘛？譬如之前就话机场啲员工就有得打针啊咁样，喂，而家呢一批好型。喂，名店區，名店區， 我會俾嗰啲叫做牌仔佢咧，貼住佢嘅 label 啊。 係啊，即係呢啲， 我係唔係啊？我係土 陶瓷隊啊， 陶瓷隊啊， 你 知喺 邊度飲宴㗎？冇啊，去過嗰度，咁啊貼住個，哇！咦，咁都係名牌。 同埋你都會見到裡面咧，應該真係有傳染嘅情況出現啊！即係因為總共咧，衛生署嘅衛生防護中心嘅發言人咧就證實咗有三名嘅員工， 啊、 年齡都好輕嘅咋，就係25至30歲咧，就喺海港城嘅 Gucci 啦，工作嘅就感染咗呢個麻疹咯。雖然過往咧係有注射過麻疹疫苗嘅，但係好似咧都真係出咗事 嚇。咁如果咧你要咁樣去追嘅話咧，可能你話呀，唔係淨係驚嗰個名店喎，咁樣係啊。如果你要再追落去嘅話咧，你真係要再驚多驚啊！ 咩啊？ 因為咧，佢話而家即係有兩個個案都已經喺嗰度會中伏啦，咁樣。咁咧於是乎就問下佢哋：喂，咁你哋就去過邊度啊？老老實實啦， 因為佢哋即係潛伏期噶嘛，咁其實佢都會放工翻屋企㗎。咁其實佢去嗰所有地方都叫做有機會。 而家佢就話啦，佢曾經喺本月12號晚上， 係其中一位， 即係講緊係早三日咁大把啦，就喺7至10:30期間去咗邊度？ 去咗邊 度？去咗迪迪尼。 更加多人 五月天演唱会尾场，我头先未睇到个详细地点嘅时候咧，即系个场数之前，我即刻 send WhatsApp 俾我家姐，我话：喂，家姐，喂，大件事，你冇中啊？咁样，跟住谂谂啊，唔系，佢系好似头场嚟，呢个系尾场嚟，咁样，哇！但系你唔惊啊？去到嗰度几多人啊？ 真，哎，不过嗰度户外系冇啲啊。 嗱，我哋唔系专家，我哋唔知啦。咁所以有啲人 即 系 如果你要惊嘅话，就冇得预噶啦。 同埋咧，我又有另外一样嘢咧，我有一个哇，原来咁多人噶，就嚟一间嘅分店啦。原来咧，佢哋咧，即系呢三位而家咧就染咗麻疹嘅朋友咧，佢哋喺呢个病毒传染期间咧，曾经接触过同店大约190名员工，即系一个 shop 要190名员工嘅咩？嗱，虽然我知佢哋有个 office 喺上面嘅，咁所以就即系哇。原来一间名店即系养活好多人， 我 哋 全日起码朝九晚十咁样嘅话，都唔少人噶嘛。 系啊，即系佢嗰间好大间嘅， 系佢嗰间好大嘅两层噶嘛，系咪啊？ 有190名员工， 咁佢 office 有。 你讲紧员工啊？ 员工啊？ 我又顾客添， 系啊， 我 做百几人少啦，百几人点做生意啊？ 咁系咪真系分咗班咁样？每间几多人？ 知我哋知所有嘅包包养活咗好多人咯。 咁啊，梗系啦！你头先话买个鞋都5300。我想算平的了，5300佢都买鞋。是不是拖鞋来的？ 我不知道，拖鞋不用5300应该。 是的。现在不知道其他名店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彩自己没事啦。 但大家例示你讲的就是那条街全部都是名店来的嘛。就是他就有接触到，你都讲他的工作范围就在那头。其实他都会在那里上班放工出出入入的嘛。附近会不会就是来的其他的员工可能他们都人心惶惶。 那你又不要讲到那三个朋友好像他是虽然感染到但佢又唔係即係會傳染咗咁多俾人啩？ 嗱，即係所以咧， 其實之前都有好多人去感染到㗎，咁佢哋都有翻工啊、翻屋企啊，嗰啲都未算係好嚴重嘅。 係啊，所以當你見到原來佢一傳二、二傳三、傳到五嘅時候咧。咁你就知道啦，呢個病毒佢真係 係咯，未走曬㗎。 係啊，同埋佢一出現咧，都係會唱呢隻歌㗎。如果要感染嚟計嘅話，我不願讓你一個人㗎。咁呢排可能你就去少啲嗰啲名店度逼啦吓。 你说难，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洗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也最后，你只带走你最。 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享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你舍得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人生。 五月天啊，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啊，咁我哋希望啲病毒就冇一个人啦。不过大件事咧就系咧，人又有，猪又有， 系啊， 系咁啊，猪瘟就已经叫做你见到新闻用嘅字咧叫成功扑杀啦，但其实即系全部锯晒啦。咁啊，仲为咗今次咧，原来特别请咗70个义工嚟帮手， 喂，真系太多啊嘛， 好多六千 只 啊，真 系，都系需要真系需要帮手嘅。咁啊，即系你知噶啦，每日都要食噶嘛，我哋 系。 咁其实咧，真系冇咗即系本地供应嘅猪。因为本地工业猪咧都有好多啊，咁你譬如因为佢源头嚟自大陆噶嘛，所以好多大陆嘅咧，香港都应该集咗好多， 即 系集住咗唔俾佢入嚟香港。但系本地猪又要清杀，咁所以咧真系话街我琴日去街其实呢两日去街市咧，哇咦！冇咗一半場啊！你淨覺得咧，街市淨係開得菜檔同埋海鮮檔，其他嗰啲咧有 豬檔冇曬， 豬檔一檔佢冇豬供應啊嘛，連牛都冇埋啊，有啲牛都冇啊。 但係咪有啲本身佢哋成日我講真，我係行街市，我成日都唔明嘅，點解個鋪頭喺度佢哋中意開，中意就唔開咁樣？ 我諗佢今次 內貨嘅， 佢今次唔係呢個啦，係啊， 但係內貨嘅問題啦，所有即係豬肉檔其實佔喺街市裏面都幾多檔下嘅，咁啊即係我。只係行樂富啦嚇，咁啊冇曬豬檔啦，連牛肉檔都冇開啦，跟住咧相關嘅咧整雲吞嗰啲，咁佢哋都用豬噶嘛，佢話哇我哋都冇得點賣啦。 嗱唔賣雲吞， 而家咧有個難題就點解可能你冇豬檔開咧？因為佢話荃灣屠房咧冇開到啊，係 啊， 佢而家拒絕接收呢個本地豬咧，咁而家嗰啲豬農咧就話喂囤積咗咧成2000幾隻豬，咁佢話咧佢哋嗰啲囤貨咧原來有極限嘅兩三日就爆煲噶啦，即係所謂囤貨好明顯就係咁你唔通。即係長期 keep 住佢喺自己個豬眼度要出貨啦，如果唔係你要俾佢食啦，咁但係你明知佢就嚟鋸，可能你又唔會俾佢食啦，因為你本身就送佢屠房啊嘛。咁所以 佢餓住佢咩嘅？ 係嗰六千隻 有得飲水 啊！而家咧嗱，即係佢哋其實應該就傾咗噶啦，因為如果唔係咧，佢話你唔好搞到我啲豬咧要送去政府總部，即係佢話你都要俾我劏㗎，大佬。係啊，佢話你都要俾我劏㗎，唔劏唔掂嘅喎。 真 係 啊，因為咧即係嗱街市嗰度咧，我即係琴日咧去。同嗰啲即係相熟嗰啲， 你自己做咗個左望右望啦，係咪？ 自己去問啦。哦，喂，我話哇，真係冇曬檔喎。佢話係啊，你睇我呢啲嘢，平時去到呢個鐘數已經賣曬㗎啦。講緊影響到賣即係賣餃子啊，係賣肉丸嗰啲地方 咧。因為大家都有啲擔心，不如就呢一啲嘅即係有肉啊、有豬肉嘅嘢咧，我哋都未必有人買啦咁樣。 係啊，佢話直情少咗好多人啊，佢話少咗起碼一半人。咁咧跟住咧，我咁我再行下超市啦，哇！全數豬冇啊， 系 哦， 即系因为我咪话超市会有嚟自嗰啲嘅 巴西啊、加拿大嗰啲其他嘅 巴西 光年都有 啊，巴西啊、加拿大啊、美国啊，系啦，嗰啲 咁点解嗰 啲 都冇咧？ 咪嗰啲卖晒啊， 哦，扫晒啦就俾人哋 系啊，咪又卖晒。 但我中意阿陈肇始咧，即系卫食局咧，咁因为而家食卫局嗰啲人而家 卫食局系你开嘅， 唔系佢改过好多次名嘅，因为咁而家咧，因为啲市民投诉就话头先阿田话斋冇猪，咁与牛咧，因为个屠房唔开咧。冇得劏，咁而家 系 休漁期，所以咧佢話買少見少，咁跟住啲人問阿陳肇始嘅時候咧，佢答案真係幾好喎，睇下你笑唔笑得出啦。 咁啊， 食多啲素啦，而家呢個禮拜， 唉，非常好，你哋全部可以做局長， 係咪？ 佢係話，各位市民，希望你哋呢幾日可以包容逗號。其实蔬菜都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择嚟噶， 系啊， 咁佢又冇讲错， 佢又真系冇讲错 字喎，又真系， 系啊， 我见街市咧真系因为真系冇晒嗰啲猪肉档啦，个个闩晒门啦，净供唔开啦，咁真系咧菜档多咗人好多咧，好似打风咁样噶， 系 啲人系买好多菜， 或者鸡咯， 唔系而家最多系边啲生意咧冻肉啊， 哦， 原来系嗰啲急冻猪肉咧，因为佢几间咧咩宝嗰啲咧，全部都话呢部大排长龙啊，急冻肉咧佢话销量。 量急增啊！而家 我头先咪话超市嗰啲急，因为嗰啲急冻肉 系，所以就俾人扫晒啦， 扫晒噶， 系唔同个国家冇禁到噶嘛。 系啊， 所以就嗰啲超市猪肉系冇晒咯。 咁但系你知唔知而家连嗰只乳猪都系啊？ 系啊，我就唔明喎。系咯， 佢而家话诶，业界话咧，嗰啲急冻嘅乳猪咧会取代大猪，急冻乳猪咁得意， 原来乳猪 系 急冻， 系 真 系 唔知。 不过平时我哋食乳猪，你好少话，哇个乳猪好新鲜啊，咁样又好少。 又真系嘅， 但 系 我都冇 讲 过 话， 啊个乳猪有雪味， 冇 噶， 因为 炸到咁 啊 嘛。 系啊，咁所以而家我谂即系佢话有结婚咧，如果呢几日摆酒嗰啲市民咧。佢就話咧，驚會冇乳豬俾朋友錫咁樣，但係佢應該冇問題嘅，因為 擺酒係啊，食肆啲酒樓話唔怕 㗎。係啊， 佢話冇乳豬嘅話，其實可以嗰只乳豬全體可以攞咩嚟頂咧咁樣？ 哦，以前有講過㗎， 大蝦沙律咯， 大蝦沙律咯。不過啲人就會話：哎呀，新娘點解冇乳豬嘅？唔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十款预防性压力物，发现其中三款或者未能有效促进血液回流。十款压力物售价由139至468元不等，其中四款在竹果位置量度的平均压力值和声称数值相差 22% 至近 50%， 有一款产品洗滴之后小腿位置的平均压力比竹果大，有机会影响血液流动。消委会说压力物不是越紧越好，并建议不宜在睡觉时穿着压力物，因为脚部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双腿血液会自然流回心脏。另外有糖尿病、皮肤炎的患者和长者的血液循环系统较弱，穿上压力物可能会减低血液循环，有机会引致肌肉坏死。消委会测试15款 USB 充电拖板，机电署分析后认为只有两款完全符合标准要求，12款虽然不符合标准，但是大部分在日常使用时仍然安全。另外有一款样本有机会导致过热而构成安全隐患。机电署去年12月已经呼吁消费者停用那款型号和同一牌子另外两款拖板。测试的样本售价由128元至到299元，有7款样本在测试中出现绝缘距离不足的情况，其中两款在使用时跳掣和短路风险增加。设计上一旦电线上的基本绝缘损坏，用户可以接触到的插座和充电线都可能带电，增加触电风险。消委会测试市面14款两匹的窗口式冷气机，包括12款定频式和两款变频式冷气机，全部通过基本安全检测，但悭电程度有相当大差异。其中一款标示一级能源效益的日立 RA100MDF 样本，实际能源效益只有二级，但是进口商早前交给机电署认可实验室所做的测试，数值水平差异仍属容许范围。测试又发现反映能源效益的 CSRP 是 CSRF 值最低分的日立牌，一款型号样本只有 2.91 分，同数值最高的样本相比，全年用电量相差三成。日立回应话，机电署认可实验室测试证实样本符合一级能源效益标签要求，又话产品在严谨监察程序下生产，并没有在产品规格上作出任何更改。 英国政府表示，首相文翠珊计划在下月初再度将脱欧协议草案交到国会进行表决。文翠珊在当地星期二和在野工党党魁霍尔宾会谈，首相府形容会谈有建设性，争取下个月第一个星期将脱欧协议草案交到国会表决，期望草案能够在国会七月中休会前通过。文翠珊早前提出的脱欧方案先后三度被国会否决，在和欧盟商讨之后，英国脱欧限期暂时押后到十月底。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49点，升127点，成交金额3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39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8，升3.2；盈富基金28.4，升1毫；中国平安88.7，升1.05。建设银行6.32，跌1仙；友邦保险77.4，升0.7；工商银行5.52，升7仙；美团点评58.8，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09.62，瑞士法郎1.009，澳元0.693，加元1.347，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1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2,150元，跌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19美元，卖出1,29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林锦公路近住加道里农场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所有封路咧开翻晒，咁来回方向就系车多。咁重复一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对开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所有封路开翻晒噶啦。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新界荃湾海兴路去丽城花园方向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骏景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和斜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清水湾道、腾龙台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股今早承接外围高开100点，成交金额22亿元，报29,640点，升3.07%。 每次听财经报道完，港股票只只字我都明，但夹埋一齐就唔知佢讲乜。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今集请嚟曾渊仓博士同你深入浅出解构股票市场。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 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鼻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讲起细菌，佢最记得嘅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嘅教育电视里面嘅细菌大王。究竟佢最想扮演系边个呢？既然顿哥你都做过声演啦，你想做边只细菌嘅声演呢？我哋有请，佢绝对唔怕细菌嘅曾志豪。 点解佢无端端会提我绝对唔怕细菌呢？因为头先我发表咗一个我觉得好有见地嘅卫生学嘅观念，就系、是、我对于呢一个经常喺我哋开咪之前将全屋家私电器都喷过一次酒精嘅女主持人，我作出咗一个良心嘅呼吁：喂，经常进入无菌状态，我哋会唔会好易死噶？离开咗直播室冇酒精嘅保护，我哋会唔会好易病噶？但佢唔信我。我决定将呢个研究好好地咁样同我哋嘅病人组织分享，个病人组织就包括我啦，同埋我嘅医生啦。真系唔使喷咁多酒精噶，我哋其实真系身处喺一个有菌嘅地球啊！咁啊，呢几日咧，如果你有睇嗰啲叫做美剧咧，譬如话《权力游戏》嘅一啲报道嘅咧，嗱，我唔系剧透，因为我都未睇晒，我唔会剧透嘅。但有啲咧已经焗住讲咗啦，就话喂，无端端点解会喺个即系吓叫做中古幻想世纪嘅时空里边咧，点会出现咗个兜巴星咖啡杯噶？系咪先？早几日已经有啦，今日有第二啲剧透啦。但系今日嗰啲剧透就系一啲叫做化妆或者连接戏服上面嘅即系穿崩位。但系同嗰个挤咗个现代咖啡杯喺度咧，就有啲唔同嘅咁样。咁啊，可能你喺早几日睇到呢个新闻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系啦，离谱嘅。咁啊，你由啲古装啊，无端端会出现咗呢啲咁样嘅，即系咖啡杯啊，就系剧透啦咁样。好啦，咁而家我再俾第二条片嚟睇，你觉得佢呢一个唔系剧透，即系你觉得佢呢个会唔会系即系有一个穿崩嘅画面咧？就系、是、你睇紧拍紧一个深海嘅特辑。深海介绍，深海嘅意思即系唔系你攞条钓鱼竿咧可以接触到嘅嗰个即系海面，而起码咧去到即系海底下面咧，成呢一个几多少7000米、8000米，哇！或者你自己数下有几多个姚明先得噶？我哋琴日都用过呢个嚟做计算单位啦，系咪？咁如果你睇紧一条深海纪录片，声称而家我哋入到去深海嗰度。就睇下究竟咧，超过10000米嘅海底世界，究竟会见到啲乜嘢嘅？究竟系咪真系会见到有？即系咪成日话咧，地球里边咧仲有个熔岩核心噶嘛？会唔会里边仲有个溶洞咧？会唔会咧海底下面真系有另外一个海底世界嘅咧？究竟海底下边会唔会真系出现咗有海贼王咧？我讲下嘅啫。咁然后你就睇条纪录片啦。哇！佢一路播一路话俾你听，你见唔见啊？见到有条粉红色嘅狮子鱼啊！哇！你见唔见到啊？嗰度见到咧有一条咧即系虫啊！你见唔见到啊？喂！唔对咯，点解会有个糖果包装喺嗰度嘅？喂，师兄，嗱，你如果你同我讲一条10000米嘅海底片，你突然见到有个糖果包装招纸，你第一个反应会系咩啊？穿崩，一定系穿崩啦，仲唔系好似头先权力游戏咁样出现咗个兜巴星咖啡杯，一定系冇做好剪接嘅工作，成万米海底下边啊！你冇同我讲话下边啲人都有食糖果系嘛？条鱼会食嘅。假噶啦，我都话噶啦，边有咁多人去月球拍嗰啲咩登月纪录片咧？一定系假噶啦，估唔到而家咧造假做到海底嗰度啦，你都系咁谂啦，系咪？我哋都系咁谂，就连拍摄嘅嗰个科学家，佢都系咁谂。哇，我系咪行错咗去隔篱个海滩嗰度咧？琴日听到香港有个风 show 节目嘅主持人话佢哋个海滩好多垃圾，会唔会我哋都系拍错咗咧？但系唔好意思，佢真系唔系穿崩片， 佢呢个真实嘅片段嚟嘅。原来咧，佢哋就真系咧系即系。60年嚟第一次潜咗入去呢个成一万米嘅太平洋最深处嘅马里亚纳海沟，諗住可以做呢一个潜航纪录嘅探索。点知除咗发现头先我哋讲嗰啲呢好惊人嘅一啲生物嘅物种之外呢，就见到好熟悉嘅胶袋同埋糖果包装纸。佢哋確認咗呢条片係真嘅，而呢啲胶袋亦都係真实存在嘅。咁即係咩呢？即係话劲呀，原来我哋人类嗰啲垃圾系可以去到海底一千万米啊！你话几咁令人觉得震撼啊！原来我哋嗰啲海面随便抌个垃圾系可以直接去到呢一啲海底世界嘅深处。咁我谂咧，以后咧要拍摄呢一啲即系呼吁大家唔好抌垃圾嘅片段咧，就唔系净系话咧佢会污染我哋嘅地球啦，污染我哋嘅海洋表面嗰阵啊！佢而家系连我哋嘅未来水世界都会污染到，以后我哋再拍嗰啲科技片咧，真系唔知点拍法啦。嗰啲咩小鱼仙啊，嗰啲咩 Finding Nemo 啊嗰啲咧，你真系好难再拍落去啦。因为我哋嘅生活垃圾已经系入侵到去嗰度，仲有几咁神秘先得噶。当你见到咁熟悉嘅生活垃圾，海底世界不再神秘。下次究竟我哋要拍乜嘢嘅地方，我哋先至能够见到有一个干净、见唔到人类生活踪迹嘅地方呢？风头火势呢排，黄耀祖嘅身体开始变咗一个深宵节目嘅主持声线，而佢亦都系好形象具体咁样话咗俾你听，中国传统智慧系真嘅。嗰句智慧系乜嘢呢？就系、是、财多身子弱。我哋有请黄耀祖。 法官大人，我抗议。好简单啫，如果财多身子弱呢句说话系真嘅话，曾志豪你应该系香港首富嚟噶咯。 系啊系啊系啊，我喺奴才嗰方面嘅技能，我都已经系好财多噶啦。系啊， 咁我做守财奴嗰边咧，如果你个老细22年冇同你讲过加人工，又或者如果你老公22年嚟啊都冇话。喂，你嗰啲家用我加少少俾你啊，冇讨论过嘅，22年不变，究竟系好事定系唔好事呢？今日嘅呢一单新闻咧，呢、這、一个数目咧就真系22年冇改变过。阿祖就觉得哇，错到无伦啊！讲紧系乜嘢咧？就劳工处辖下嘅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22年之前咧，佢哋就即系由1997年开始啦，佢哋咧已经系定咗噶啦。如果有啲嘅打工仔，有啲嘅可能啲老板就衰啦，唔出粮俾你嘅话咧，你就可以去揾佢帮手嘅。佢咧就会用办法帮你咧，叫你喂啊，人哋个老细啊，你系咪拖人哋粮啊？你要俾钱人哋噶。22年之前咧，即系1997年嘅时候咧，佢哋就定咗最高咧就系8000蚊，即系8000蚊以内嘅案件咧，都会交俾佢哋去处理嘅咁样。一过哇22年啦，原来佢哋22年呢个数目咧系冇改变过嘅，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开头咧每年咧可以处理到成2000几宗嘅 case 啦，到而家咧得翻500-600宗嘅啫咁样，到而家咧终于啊，佢哋咧就会话啊会尝试去检讨，就将呢一个咧，因为啦劳工处咧而家就建议啊提高仲裁处佢哋索偿嘅金额咧就去到12000蚊，就即系话咧呢个小额索偿仲裁处咧就可以帮啲打工仔啊，如果人哋拖你量嗰个数目咧系少过12000蚊嘅话咧，都可以揾佢哋帮手介入去帮手嘅咁样。阿祖咧其实系试过咧好多年之前咧就去揾过呢个小额薪酬索偿处咧就系帮我手嘅，因为嗰阵时咧俾人哋拖咗啲量，唔多嘅数目，啱啱嗰阵时可能啱啱毕业，一啲仲要系一啲教育嘅工作啊，即系有嗰啲有血有汗出啦，但就冇粮出啦，几千蚊嘅啫咁样。咁我咧就去揾咗佢哋帮手，佢哋个做法就系咁样嘅，佢哋就会即系首先睇下咧我呢单嘅 case 系真定系假啦。当佢哋受理咗之后咧，佢哋就会发一封信件就俾呢一间嘅公司呢、這个老细，就话喂，你哋系咪争边一边个人嘅粮啊？咁样，你如果你可以喺一段时间之内，冇记错咧系1个月到嘅，咁你就自己处理咗之后咧，我哋就唔会介入，咁成件事咧都会 close file 噶啦，咁啊案件就拜拜搞掂咗噶啦。 有佢哋嘅幫手之後咧，因為我開頭追咗幾個月都追唔到嗰幾千蚊啊，所以嗰陣時對我嚟講個數目係好大嘅。咁啊，佢哋一介入嗰間咁衰嘅公司就即刻俾支票我啦，就話唔好意思喎咁樣。所以咧，其實呢類型嘅小額索償咧，有陣時真係幾幫到打工仔嘅。話曬就即係話，我哋而家越嚟越多咧，我哋叫 slash 啊嘛，係咪？有啲就甚至係打散工嘅，即係。可能一份工作佢哋有好多个唔同嘅收入夹埋先至去完整嘅工作嚟嘅，所以如果一个拖粮，第二个又拖粮嘅话，对佢哋嘅生活系好有影响嘅，所以佢哋系帮到手嘅。但系点样可以22年啊呢一个嘅数额个金额咧都维持喺8000蚊嘅咧？嗱，22年前你可能会话啊，都算系小额钱债啊，而家喂。其实呢个数目咁细嘅话咧，变咗你有个地方喺度啦，佢话帮你啊，但好多人都未必帮到。如果加到12000蚊嘅话咧，固自然好啦。但其实我都可以再大胆啲嘅，因为如果真系有汗出咗冇粮出嘅打工仔，真系好惨噶。风头火势，我知道下个礼拜咧，今个礼拜尾啊，佢会放几日假。哇，头先同我哋讲啊，晒冷啊！好多朋友一起去旅行，顺便庆祝埋。谁轻轻叫唤我？把声真系好衰，点算啊？佢个老公就嚟生日啦，唔知道有冇啲乜嘢特别安排呢？桂花田， 呢一个旅行咪就已经系一个特别安排咯，系咪够噶啦？嗱，有市民咧，第一批申请关爱共享计划咧，就已经收到通知啦。以为有4000，现在就得翻40000。啊，当然啦，政府讲咗俾你知道啊，点样计法啦。其实各位咧心中有数啦，应该系咪？大概都知道自己咧会收几多钱嘅，就好似啊公共交通津贴啫嘛，都咗2-3个月，大家都知道大约咧你每个月咧有几多个有几多钱嘅。补贴啦，原本咧今日咧截止申领1月份嘅津贴噶，点知咧运输署咧就公布到咗咧喺截至去到5月12号为止咧，即系早几日为止咧，喂有成30几万人咧都仲未走去嘟嗰个1月份嘅补贴，喂知唔知有几钱啊？当中30几万人里面啊系有成1500万噶，由于咧有咁多人咧嘅有咁多人未申请啦，又跟住咧就有咁大个金额啦，咁佢哋咧就决定啦开设一条特别嘅热线29695500，29695500咧就俾过期未申领嘅人士登记补领嘅。如果你都仲系咁坚持唔去攞呢啲补贴嘅话，去到6月15号之后咧，对唔住啦，咁就已经再冇得再申请攞啦，因为人哋都俾多1个月时间你去补领啦。啊，认真，今次啲运输署咧其实都做得几足嘅，做得几足俾呢啲合资格嘅市民嘅，咁方便嘟嘟就可以攞到啦，系咪？可以攞到呢、這个交津补贴啦。咁点解仲有成30几万人都唔去嘟呢？可能有啲朋友就认为咧，我唔使你嘅政府帮我攞呢啲钱咧，就去帮有需要嘅人啦。啊，明白咧，你总会有啲好有骨气嘅人嘅，但系其实你攞咗嗰啲补贴之后啊，再攞啲钱去帮你想帮嘅人，咪仲直接得快系咪？嗱，你谂下，你唔去攞嗰啲钱，唔去攞嗰啲补贴，你知唔知啊？政府啊，都系大嘥鬼嚟噶嘛，成1500000冇人去攞，政府唔会多谢你哋噶，佢哋咪又喺度谂下啊，将啲钱点用咧？点样浪费好咧？啊，例如买边架名贵房车俾嗰啲高官啊，又或者咧装修完唔啱心水又再装修啊，嗰新办公室俾嗰啲官员咁，喂，唔想将自己嗰啲110嘅钱俾政府乱咁用，记得提下你身边嘅屋企人朋友，每个月16号，嗱，听日又可以嘟上个月嗰个啦，每个月16号咧就记得去嘟嘟申领嗰个交通津贴啊。 我哋好似去咗一间， 你真系帮我尝试达到做深宵节目嘅， 不如试下啦， 不如试下啦， 你 back 住个音乐啊， 冇，我都系想做日头节目， 你寂寞吗？ 深宵节目真系会讲呢一句，而家仲讲呢一句，咩年代啊你？ 哦，咁通常都系讲 朋友， 你好， 你食咗饭未啊？ 工作又过咗一日啦， 我哋试下接住落去呢度嚟 啊！好好，你你而家正在忙紧啲乜嘢？ 冲咗凉未啊？ 系啊，系 啊， 你冇有心情啊，系好似你啊，系 好啦，唔系，到我，身边陪伴你嘅。会唔会得翻两只狗仔啊？你嗰两只狗仔叫咩名啊？ 叫咩名都唔紧要，都仲有 只，好紧要噶， 都仲有只狗仔陪住你啊！ 唔系啊，我讲 我抌多下一句，就算你屋企冇狗仔嘅话，收音机里面有我陪住你啊嘛！ 你系狗仔咩？ 好， 呢个 OK， 呢个 你哋完全明白我喺度讲紧乜嘢？ 你想讲啲乜嘢啊？ 我嗰单系新闻嚟噶，陪伴你身边嗰两只狗仔叫咩名啊？你屋企啲狗嘅名系咪乱咁改噶？ 你嘅狗叫咩名系咪都断定咗你个人系一个乜嘢嘅人呢？ 哦， 唔可以咁讲， 有错有估错。 如果我中意佢嗰个狗仔嘅名系有个身份嘅，咁又点解唔得呢？ 冇错啦，究竟你觉得 我中意佢有嗰个身份，点解你唔俾我改？点解要话我要拉外劳改？喂，我呢样钱我唔明啊！ 呢位主持配合翻个音乐先得噶， 唔好意思啊， 对唔住，我冇睇呢单新闻，但我好想知啊！ 太好啦，我哋俾翻个音乐 bring up 翻先。譬如话，你可唔可以将你只狗改名做你好讨厌嘅卡米拉啊？ 哦，点解唔可以啊？卡米拉佢冇攞砖嚟噶嘛？ 例如，你又可唔可以将你只狗 改 名 做管理员 咧？ 佢哋管理员先。 哦好，哦我哋循诶咩？ 循 序渐进，管理员又得唔得咧？ 系啦，譬如可能个管理员呢排都冇嗌过你叫靓女，你嬲佢，你将只狗改名做管理员得唔得啊？ 我觉得可以噶。 系啊，管理员可唔可以告你啊？ 唔系咁都告啊话。 系啊。 管理员可能唔够嘅，但如果是政府官员嗰个阶级嗰、那个级别咧， 喂，改 又得唔得咧？ 唔通一个人？ 譬如我是做风骚议员，咁又得唔得咧？喂，冇音乐啦，咁快完啦， 冷静啲先得噶，系咯。嗱，佢而家咧就发生喺内地嘅一单新闻里边，个音乐为咗你而停咗，唔知点解。 系啊，佢都觉得好怒气，大家攞翻啲怒气嘅啫。 讲紧啲乜嘢嘅咧？ 佢又翻嚟啦，佢又翻嚟啦， 翻嚟好嘢。 又嚟到深宵10:51， 系啊，唔好乱报时啊。 系咪56分嚟噶？系真系。 咁又系我哋深宵风骚快活人嘅时间。 系啦，又系深宵三个癫佬。就话说， 我唔系癫佬啊， 内地有个 癫婆啦， 内地有 啊， 内地有个网民，佢就养咗两只狗，佢就将佢哋一只名就叫做 城 管，一只就叫协管， 系啦。 我唔知咩叫城管同 城管就系嗰啲 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嗰啲执法人员啊，即系成日话打小贩啊、捉小贩啊， 都冇指名道姓，唔 系 咁样 问。 系一个身份嚟噶， 系 啊。你莫非觉得呢个职业系好黑可以摆落到狗嗰度嘅咩？ 系啊。 但如果呢一个名可能会有人人个名都可以叫做城管嘅啫， 系咯，可能 叫我城城，或者可以叫我管管，其实我叫城管。唔系我改个名字都冇权哇！ 可能叫城管嘅意思即系话我系俾国富城管理嘅会员俱乐部咧， 小美， 小美咧，好唔系咁嘅意思咧，真系 咁啊协管啦， 系啦协助管理啫，可能系，但由于佢将佢两只狗改咗做城管同埋协管，仲要摆喺网上面话我要卖狗啊， 系 我要卖狗啊，你唔好理佢卖狗合唔合法啦，但系佢只狗就叫咗城管啦， 系啦，我一只叫城管，一只叫协。 咁跟住， 你要唔要啊？你想唔想要领养我只狗啊？你想领养或者买都冇问题噶。于是乎，就有人敲佢门。 唔该，你已经触犯咗寻衅滋事嘅罪。 我哋正式拘捕你，系、 啊、 我正式拘捕你。 我谂唔明，我谂唔明白，究竟将只狗改做城管，点解都属于寻衅滋事咧？ 我都走咗个音乐去，我好激动啊！ 好，你想讲咩？ 好啦，起码3分钟，听众都瞓啦。我想话你走咗去啦，个音乐。 哦，头先嗰只系那英嘅心酸的浪漫嚟嘅， 好浪漫。 系 啦， 但系真 系 好心酸， 真 系 心酸。 佢真系 支持罪好似好重咁样。 唔系，都系10多日咧，好似即系行政拘留咗。但系个问题系， 我改只狗个名就城管就要俾人拉喎，而家 即系连改一只狗个名咩自由都冇啊！ 系啊，即系佢而家咧。 喂嗱，如果大家嚟时，我调翻转头嚟讲，我改咗只狗个名，嗰阵时譬如我改咗做桂花田啦吓，点、知后屘桂花田做咗特首，咁样系咪我都有罪？因为我只狗改先嘅喎个名。 你只狗拣定系五香定系清炖啦？冇噶啦， 冇噶啦， 冇 啦， 应该冇 眼 噶，系啊，猪十族噶真系。系啊，而家好夸张啊！即系所以呢排咧，老老实实你睇呢啲新闻嘅时候咧，你系真系会谂啊，其实即系点解我哋咁惊内地啲法制咧？即系会唔会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嗰啲罪名咧，即系估佢唔到嘅？ 原来寻衅滋事罪，以为好似好劲咁咧，即系话佢唔知罪。 唔系，但系我首先我会话咁样改只狗个名都犯咗罪嘅话咧，我就真系惊。 都犯咗寻衅滋事罪吓，讲紧呢个条呢条罪名。 因为你可以话咧，喂，你摆明系挑机啦，有乜理由你会改个名咧？系即系同一啲叫公务人员有关，系。你可以话佢立心系摆明系玩嘢嘅， 可能我好鍾意呢，我唔系觉得狗 系 自命， 系啦， 我好鍾意喎，话我成世相信议员， 我 做咗，我叫佢做议员咯，咁就真系唔得啊！ 系啊，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咧，唔系好多人鍾意叫自己只狗做咩 Mocha 嗰啲咧，啲 coffee shop 会唔会又告你咧？你做乜冇我哋啲饮品啊？而家真系，所以唔好乱咁改名啊，不如只狗都系叫做只狗算啦。 负责处理兴建新大楼事业。梁卓文又说，部门员工晋升等安排有一套公务员机制处理，强调机制公平公正，港台和其他部门并没有分别。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批共和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一份隶属解放军的科学和工程机构名单，禁止向这些机构雇用或赞助的人士发放学生或研究签证。有份联署的参议员说，中方长期利用学生签证系统监察大学和窃取科技，希望议案有助压制中国在美国进行的经济间谍活动。不过有美国官员警告，不要反应过度，认为在警惕安全风险的时候，亦要承认中国学者和学生在美国机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0点，升218点，成交金额4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1点，升1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6升5蚊，盈富基金28.5升2毫，中国平安88.85升2，建设银行6.33冇升跌，友邦保险77.8升2.1，工商银行5.53升8仙，美团点评59.4升1，南方 A 5014.08升2.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138，瑞士法郎7.785，澳元5.441，加元系5.831，新西兰元5.158，欧元8.7976，每百日元对港元7.1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04。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1点，跌15点。港金现价报12,150元，跌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9美元，卖出1,29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对开一段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佐敦有道路改善工程啦，由而家到下午四点钟，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由佐敦道去海旁方向啦，左转入去汇民道噶，咁至到四点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机场、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周末有情人，思芬崔杰彤。 思芬啊，母亲节啱啱过咗啦，你点？ 你咪又同阿妈一齐食餐饭咁咯，你咧崔杰彤？ 唔系啊，你点样同你女朋友个阿妈庆祝啊？ 哦，咁梗系。 Uncle Uncle 咧，其实熟唔熟嘅咧？如果唔投缘嘅，都真系几礼计噶。你会唔会缩沙？如果系 喂喂喂喂喂，不如我哋咧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周末有情人一齐讲，而家唔好望咁多啦。你都可以讲翻以前嗰啲噶 ，Kitty。 唔知你 Uncle Uncle 有冇听住咧 ？On a Saturday night。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真的很了解拍档的。 什 麼我剛才 你打哈魯克晚瞓嘛，你醒醒神啊。 一开咪打了个即是呵欠啫，他第一时间就整一份报纸的全版给我看。那份报纸的全版仲要是包罗万有，好像个早晨全餐咁样。 是啊 你喜歡 你知是哪个版囉。 不用 你想要大包整多两笼他又有。 是啊交做的即是那些。 飲食版来的。一睇到就哇有中餐又有西餐都有。 是啊 早晨全餐。齐晒， 好 饱啫噶， 恭喜晒，恭喜晒 啊！系啊系啊，搞到我工人姐姐今日整到我早餐，头先都未有时间食添，真系 唔怕， 系咯， 实有机会噶。我哋报咗个天气先 啊，好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2%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你听我无端端提工人姐姐个早餐，就知道我哋谂住讲早餐啦、 啊。新鲜辣嘅工人姐姐， 哇，好多新闻、 啊，你咁样讲咩意思啊？咩叫新鲜而辣嘅工人姐姐啊？ 新鲜辣嗰个新闻啊， 新闻咋系嘛？ 大家嚟會話，即係每一單嘅新聞咧，都有好高嘅討論點㗎。 冇錯，冇錯。 我哋如果跟翻個時序嘅話，係咪應該要講下工人姐姐隻腳先咧？咁 哦，都誒，佢時序啊，時序即係最先定最耐啊？ 最耐咯， 最耐唔係啊，我嗰單仲耐啲啊。如果咁計嘅 話，你去先啦。 哦，即係舊兩日嘅新聞嚟㗎啦。就話咧有個僱主個媽媽咧，即係僱主啊， 係 佢就突然間發現咧，咦個工人真實嘅身份。佢并唔系一个工人， 咁系咩啊？特务啊！ 佢原来系一个选美亚军， 咁 系咯，有咩问题？ 佢嚟自菲律宾，佢系一个选美亚军，哇正啊！ 咁点啊？ 即炒。 点解啊？ 冇错，即炒。 生得靓系原罪啊！ 系啦，冇理由净系得阿田可以长做噶嘛。 如果佢系喺佢自己嗰条围村嗰度，成为咗阿村姑第二名咁样做，可能只不过系 冇啊。佢 一定系要着个泳衣噶。 佢话佢话佢嘅原罪嘅情况就系话肺射， 肺射。 有后环有首尾，佢乜都冇讲。 其实我唔明喎，攞咗选美亚军，点会有后环咧？你谂下佢攞咗选美， 太靓啊！ 喂，但系个问题你都请咗啦，你唔系见工之前你睇到样噶啦咩？你睇到相噶啦嘛？ 系啊，唔知点解好搞笑 嗰样嘢。 系啦，嗱，你睇咗佢样，你都唔觉得佢会系选美亚军，你先请佢翻嚟噶。 佢知道咗选美亚军，又点解要炒啫？喂，仲有喎，佢选美亚军。可能而家佢曾經攞過，而家都52歲嘅咧，係咪先？ 仲有就係咧，你攞咗選美亞軍，佢都要嚟打工。你諗下佢幾咁陰公豬啊？ 冇咁 工作能力完全冇關係，咁樣俾人炒，我覺得呢啲 好慘啊！其實好慘啊！不過咧，佢有啲媽媽就會咁樣去，即係有個猜忌咯。咁甚至乎咧，講呢個早幾個禮拜嘅新聞嘅啦，啲網友咧仲話，其實咧如果咧請一個太靚嘅傭工咧，都唔好理佢係非定係外籍，本地都得 㗎。 你揾阿田帥做培月嘅，哇太靚啦，唔得。 保姆都好啦， 系啦，咁佢哋就话有啲网民嘅幻想，佢就话，你谂下太太生完 B，因为通常都系生仔嗰啲照顾细路，太太生完 B 总系走咁少少即系 样嘅， 然后如果佢系一个俏飞佣、索护士啊，唔系即系索佣工，然后佢话个男雇主正值壮年啊，全部都系网民嘅猜想嚟嘅，雇主正值壮年，喺屋企打一大尺啦，然后个佣工一路做家务，一路汗湿从衣，我心谂。佢豐富過我喎啲幻想， 唔係嗰個網民嚟㗎， 佢寫㗎，唔係我想諗㗎。 呢啲係你平時嗰啲想出嚟嘅，係啊， 我覺得真係好變態呢件事。所以佢話咧，啲媽媽咧，佢第一時間炒唔要，冇面俾。 嗱，揾啲老嘅，可能咧就揾啲老嘅，即係已經喐都喐唔到嗰啲。 所以阿田係諗定自己第二份工㗎啦，唔染髮。放弃自己系啦，最多六五十件，谂住请咯，俾人哋系啦，好稳阵啊，咁样 俾阿华退货喎，跟住喂，但我觉得咧，其实 太离谱啦，真系 我自己有啲朋友咧，系讲到明嘅女仔朋友。我唔会请外佣姐姐系低过40岁，因为讲到明好简单，就 系 我唔想有一个机会啊，因为始终系好同屋企人会有好亲密嘅接触啊嘛，一齐住噶嘛，我唔想我老公乱谂。我唔想我自己亂諗，講到明係啊，同埋佢講到明，我唔想我自己亂諗，因為有陣時可能人會呷醋㗎嘛。 有冇問過老公咧？其實冇人問過老公。 係啊，我想話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去諗個老公咁樣諗？ 如果咁樣諗嘅話， 講埋佢自己㗎，佢唔想自己呷醋啊。嗱，個老公如果同工人姐姐有一啲互動嘅話咧，嗱，你已經係開心嘅事嚟㗎嘛，一齊住㗎嘛， 係 咪？但係都互動，咁佢自己會亂諗啊，拍佢嗰啲位，所以就話40歲以下我唔請。但我都係講到咁明咧，係冇問題。 當然但呢一個咧， 報道嘅朋友咧，就是、你請咗之後，你炒咗佢，係因為佢生得靚，又參加過選美， 係咯。 其實咧，我想話， 我覺得有冇搞錯、啊？ 即係我想話咧，如果頭先你個個案同呢個網上面嘅個案咧，其實係有一樣嘅性質嘅 咧。只不過佢係之前同之後啫。 因為之前之後，其實你都係令到嗰個好靚或者叫40歲以下嗰個工人姐姐咧，佢工作機會咧係細過人哋好多好多咯。 咁我想問，如果你係一個老細，個跳遠少少啊嚇，你會唔會請一個即係你請一個人嘅時候啊？即係你會唔會睇佢外表啊？ 我梗係會啦。 咁咪係咯， 會㗎， 一樣嘅啫。 但睇外表就睇下你有幾睇啦。 係啦， 喂唔係，我認真喎。咁我自己都有兩個姐姐啦。咁我而家呢個姐姐咧，佢嚟嗰時得嗰廿松啲歲。 係係。 咁我當初秒咗係秒咩咧？哎呀， 太細個。 咁細個佢會唔會即係玩兩？唔係驚會唔會玩兩年，跟住唔同我做啊？你好麻煩，我淨係 但其實佢有呢個佢可以咁做㗎。你第一份工唔代表你要做一世喎，又係兩年乜兩年去就 OK 㗎。 咁好合理嘅，學你話齋，每個僱主咧請一個人嘅時候咧，有啲都中意請有結過婚嘅傭工㗎， 因為可能有 唔係傭工嗰啲僱員，唔係啊，即係我哋一般 office 嗰啲咧，啲人成日都話：喂，請個有家庭嘅，佢應該咧就冇咁容易跳槽， 係 啦。但係調翻轉有啲人就話：哇，唔係話請個有細路嘅，佢實唔可以同我 OT 啦。 係 冇㗎，呢啲同一個背景咧，你就有 例子都會唔一樣咁。 只不過我覺得咧，一去到太過極端咧，就話靚唔靚啊，然後就驚會諗埋一邊咧。呢度我哋啲老公死㗎而家，我哋有選擇㗎嘛。我同留個看更傾偈唔得而家。 唔係啊，即係認真地咧，我 嚟咗個30歲嘅看更，我日日同佢傾偈咁樣。 嗰太太咁樣諗法咧，即係有少少即係。所以想多咗，因為可能未必個老公會係。 不過嗰啲叫做 如果你老公同佢喺 salon 其他嘅女同事好 close， 你會唔會呷醋啊？ 唔 会啊，因为佢都系同事嚟噶。 唔系因为 close 唔会过到喺屋企嘅工人姐姐嘅。 系 咁样。有话说 有啲喂耐唔即啦，我讲其他人啊，即系嗰啲咧 office 啊、办公室啊，日日你日对夜对八个钟噶嘛，其实对得多过老婆。 都系 噶。日久生情呢四个字唔系假噶。 系啊。 咁啊，作为一个女士，甚至男士都好噶。 系噶。 佢有呢个担心又 系啊， 合理噶。 只能够话，如果个女士有呢个担心嘅话，就对自己信心啊细咗啲。 系啦。 系啦，我都系咁啊。我几唔有自信咯，我姐姐其实都几靓女。 我哋可以改第二个话题啦， 去 第二个话题啦。我讲完啦，我讲完啦， 系 我讲完啦。 呢个值得啊，有得讨论啦。我呢个都有嘅，因为网上面咧就叭叭声啊，正面反面唔同嘅意见都有。因为咧就有人摆咗一张相喺一个面书嘅群组上面。簡單嘅啫，有個工人姐姐，就係個女主角嚟噶啦。係 啦， 跟住咧就有一架 B B 車，佢就坐咗喺個公園度。阿工人姐姐就除咗隻鞋，將隻腳晾咗喺 B B 車上面。 係， 其實張相就講完啦。咁啊，嗰個隻腳都幾近，即係話 B B 車都好闊好長噶嘛，係咪？ 係， 都少少近佢個心口嘅位置啦。我估咧未到喺個 B B 嗰個面上面度嘅。 總之好近個 B 啦，唔使講啦。即係總之佢晾一隻腳上 B B 車度，而個 B B 車裏邊有 B B 嘅。 係咯， 講完啦。讲完啦， 张相讲完系咁多 咋，咁然后个反应当然咧就系、是、我估唔到个网民咁积极，佢话咧希望咧佢因为佢话佢认到咧嗰个地区系边处，又话有估计咧应该就 系 呢一区嘅，唔知边个过主，然后就话大家有冇人起到底啊，可以认得个 B B 车，即系佢誓要揾翻呢个即系嗰个姐姐个家庭出嚟啦，希望就去即系教训佢啦咁样咯。 喂，咁又真系，因为佢净系而家途中净系得见到佢同个 B B 啫嘛，即系话佢可能就系带 B B 落去散下步。哇！等等，雇主又唔喺度睇到嘅喎， 系啊。 但我估最重点系嗰只脚喺架车上面都咁近个 B B， 系啊。但我觉得咧咁多个网民咧嘅意见里边咧，我觉得有一个系最即系核心嘅，就系佢话究竟应唔应该容许个工人姐姐带我咁细嘅，即系仲系瞓喺 B B 车，仲系估计话咁，因为佢哋话从个 B B 车里边咧就见到嗰只 B B 嗰只脚仔咧好细只啊嘛，就话咧大概想象到佢有几大几细咁样咧，就话 工人姐姐只脚就大嘅， 系啊，佢话究竟应唔应该俾个咁细嘅 B 咧，就俾个工人姐姐咧就单独同佢相处，即系你估计佢自己推个 B B 车，个雇主都唔会喺附近噶啦， 其实睇下信唔信任嘅啫。如果嗰个姐姐佢嗱，我撇除佢呢只脚系点摆啦，我自己觉得嘅。工人姐姐佢如果係有經驗，佢有愛心嘅話，其實佢可能熟手過爸爸媽媽，點解唔可以將個 B B 交俾工人姐姐照顧咧？嗱、 哦，我 真係咁啦， 我 知你個諗法一定唔同嘅， 係啊，我 工人姐姐個諗法都唔同。 唔係啊，我會驚咁細個咧，我會唔放心得佢哋兩個就咁做啊！我唔係話個姐姐會刻薄佢，而係咧特別佢推到出街外咧，喂有咩？即係 風 吹草 蕩， 有咩依鬱嘅話咧，喂佢就算係盡心盡力嘅，佢都有機會出事噶嘛。咁你到時你怪佢做咩啫？你怪佢冇用噶。 係啊，到時就真係喂多啲保障啱啲嘅，即 係 佢喂儘量都唔好帶埋一邊出街咁樣。 出街係真係難啲。 嗱，如果我哋講呢一張相啦，如果你翻到屋企，你見到你工人姐姐只腳 咁樣搭住 啲小朋友， 得啦，老鄭冇面比啦。我只腳都唔會擺落 B B 車度。 係。 老老实实喎，我自己老豆嚟噶咯，我都唔会摆上去。 所以呢张相得到咁多嘅讨论咧，系好合理噶。 同埋咧，你知唔知好得意噶？我见过有啲雇主咧，佢嗰种介意嘅情况系咩咧？佢会譬如话唔好话摆只脚，系因为有卫生问题啊嘛。有阵时咧，佢话如果个雇主咧同个 B B 咧有过分多嘅身体接触咧，有啲雇主都唔中意嘅。即系譬如话可能暗瞓觉。暗到咧，暗到试过， 锡 过块面啦。譬如话试过咧，有一次咧，有啲嗰啲雇主 group 咧，就话佢喺个闭路电视度，佢就见到个工人姐姐咧，暗佢个细路瞓觉咧，暗到上埋张床度。 哦， 系好细个，即系唔系讲紧话咩伦理搞嘢嗰啲，唔系嗰啲。佢纯粹话，喂，陪个细路瞓觉，陪到上张床系阿妈做噶。你暗佢瞓觉，你可以抱住佢诸如此类，你有咩嚟瞓埋上张床上面？ 死啦！我个谂法完全唔系咁噶啦，你攞只脚去暗个 B 瞓觉，咁梗系唔好啦。 唔得唔得唔得！ 如果嗰、那个 佢晾脚啊， 嗰、 那个 姐姐真系会锡个 B B 揽住佢瞓觉。如果我系个爸爸妈妈，我会好开心，因为嗰个工人姐姐即代表你可以放心多啲。个工人姐姐真系锡佢、关心佢，我觉得呢 啲系 爱 嘅表 现 啊！ 我唔知道，可能系因为爸爸同 系咪啊？ 即系你当你系爸爸嚟噶啦嘛，只不过。 系咁，但系嗰啲系嗰啲雇主妈妈咧，佢、竟然会佢会觉得话喂唔得啊，佢话呢个系妈妈先可以做嘅咁样， 即系佢系妒忌心， 唔系佢觉得系过咗界，即系 我觉得有呢啲嘢有少少， 即系作为 会噶系 啊， 有啲女士学你话斋，佢话喂你锡块面诸如此类咧，佢觉得呢啲系净系自己家人先准做咯，可能 真系个个人嘅谂法，系正同反嘅谂法啦。我会觉得咧，会佢呢啲系真系外在表现，好锡佢。咁当然啦，你话锡嘴仔我都唔建议，因为大人都唔建议啦，系咪又话系讲起卫生嘅问题啦？譬如我阿乐乐佢细细个系同姐姐瞓嘅，咁你谂下同姐姐瞓系咪应该阿妈阿爸啊？系咪啊？系 咯， 唔系佢同我姐姐瞓嘅。 你反瞓啊嘛？你知道会一拳打落阿乐乐度啊嘛？ 佢又保护佢人质。 咁你会有冇唔舒服过噶？ 我冇啊，冇， 从来都冇。 不过只系咧，有时会 jealous 就系咩咧？系会真系会妒忌姐姐，就话究竟边个系你阿妈？ 嗱，系咪 咧？即系会有呢个谂法。 但系你第一 样黐姐姐， 你系会谂究竟系自己陪小朋友嘅时间唔够多啊，抑或系？你会想哪一样东西先、 我又不会说什么的，即因为都会觉得呢 是姐姐对她她才会这么黏她。我会这样想咯。 但同时间也有关系。 我就不会觉得她抢了我 仔。你想如果你是有大把时间的。 你不是老婆是这样 想。你想如果阿田在家里大把时间又很得闲的，那当然是她跟我仔睡的。 但跟住得出结论她都是跟姐姐的话，你 jealous 的话你火我可以。 她最 jealous, 其实最 jealous 是我说。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我的。 陪个 BB 瞓你说。 不知道。好啦，跟住， 但我觉得呢啲咧，全部都冇问题，因为咧，每一个人去凑小朋友，每一个人咧，点样同工人姐姐相处，其实冇啱同错，但系我谂你摆到只脚喺 B B 咁， 呢个真系错得好紧要， 系啊，就真 系 好难帮 个 姐姐去即系摆位咯。 系啊，至于你话最新鲜嘅滚热辣嘅消委会嘅新闻，听只歌翻嚟先啦。你快啲望下你嘅姐姐只脚摆咗喺边度，又或者问下你嘅姐姐究竟，你有冇参加过 Miss Philippine， 定系你系参加 Miss Hong Kong 噶？如果是的话你加他人工啊，因为他真的很帮得手啊。 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我先不再有那美丽烈抱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吗，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处情来伴我，我伤心将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还火，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吗，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处情来伴我，消失中的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还火。 穆启贤啊，心酸的情歌啊，咁啊，消委会新鲜滚热辣系咩嚟嘅咧？ 系啊，头先我哋都听到新闻啦，讲咗少少啊，就即系咧都系同工人姐姐有关。喂，但其实如果你话消委会咧，有好多个新鲜滚热辣， 系佢同工人姐姐有关咧。咁如果简单啲啦，佢就话喂。面试可能是假的喎、即是出猫的喎、 因为其实而家呢好多大家都会知道㗎啦，如果要请一个工人姐姐喺屋企同你一起生活嘅话呢，梗係要有个 interview 啦，係咪有个 interview 呢，佢未必可以呢就嚟到香港同你喂握个手啊，嗱你问下我 拜 会有呢一样嘢㗎嘛。 咪你包机票俾我走啊，唔通。 好多呢就係视像会议啫。咁但係究竟个视像会议佢讲几多真话讲几多假话俾你知呢，即係呢一个都系一个问题。 我冇諗过系假话嚟㗎。 啊系咯。 系我从来都冇諗过。 非姐姐面试都系会有面试班咁样，又话标准答案你背咗佢啦咁样。 佢而家唔系净系讲话对答嘅内容系假，佢而家连咧你以为面试，好多雇主谂住话佢答到我，即系佢识广东话或者唔识啦，识同唔识喺面试嘅沟通里边一定知噶嘛。 原来死背嘅啫。 咪而家连呢个都话俾你听，原来假嘅。 即系话我识讲广东话噶，佢就净系识讲呢一句， 我 识讲广东话噶， 唔 可以话错咁样。 原来佢话咧，我用视像面试做假，佢话咧中介咧串通就咧翻译通水办识广东话，系、啊，因为佢咧招聘嘅时候咧，佢讲到明咧就话喂，我要求咧就系要识简单广东话，咁咧佢就话要同佢做视像会议就见面啦，咁样，点知佢话咧原来中介咧就之前就同佢通水咧，就可能话俾佢听咧，究竟一间咧即系喺面试嘅时候咧，佢会问佢啲咩问题？ 系啊，仲有佢就话咧喺个电视机嘅，即系因为佢视像啊嘛，话喺个荧幕前面咧，荧幕嗰度咧有个显示器，就同佢翻译答案，同埋咧译翻广东话个拼音。 啊，好劲， 系啦， 我觉得 真 系好劲啊！你劲过晒，真系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嚟嘅， 真 系。 佢真系无求达到你真系可以见到呢份建成呢份工，所以好多时咧其实都唔系，唔好话消委会嘅报告，其实我唔知道你身边有朋友系咁啦，我都有几个朋友就话，喂，明明面试。有时咧，真系嗰个姐姐识讲广东话嘅，嚟到咧佢我讲乜佢都好似唔明咁样。 佢会唔会直情系俾咗另外一个姐姐嚟噶？ 唔会嘅，通常 系 外国嘅。系啊，但可能咧，我估啊，啲中介咧应该就都好似人哋出考试范围咧。你都系问嗰几样噶啦，你识唔识洗衫啊、煮饭啊、识整咩餸？你屋企有几多人？结咗婚未？有冇小朋友？咁可能咧，佢大包围就可以出天书咁样咧。 背啦、 啊、 你， 系啦，非容印容面试天书，系啦，你同我背晒佢。佢都问呢几样嘅啫，系啦，我一号问题、二号问题咁啊，嗰边可能就互相又出一出猫，通一通水啦。 系， 我怀疑系咁咯。 所以咧，我有个朋友咧，啱啱佢就又系用视像会议同个工人姐姐做咗 interview， 要请新嘅工人姐姐咁样。佢咧，佢同我讲话，我问啲另类嘅问题，佢话咧即系唔系特登要去即系刁难嗰个工人姐姐，唔系，只不过想要一啲佢好正常嘅对答。究竟佢个人真系点谂嘢嘅咧？即系会问佢，喂，你食咩噶？你中意食咩噶？咩食唔食啊？啊，咁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即系啊，另类嘅 interview 可能咧更加见到一个姐姐系真正系一个点样嘅人啊吓。 咁啊，沦落人就话冲破票房好多个数字，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可以好似里边咁友好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15款 USB 充电拖板，机电署分析后认为，只有2款完全符合标准要求，12款虽然不符合标准，但系大部分喺日常使用时仍然安全。另外有1款样本有机会导致过热而构成安全隐患。机电署去年12月已经呼吁消费者停用嗰款型号同埋同一牌子另外2款拖板。测试的样本售价由128元至299元，有7款样本在测试中出现绝缘距离不足情况，其中2款在使用时跳掣和短路风险增加。设计上一旦电线上的基本绝缘损坏，用户可以接触到的插座和充电线都可能带电，增加触电风险。消委会测试10款预防性压力物，发现其中3款或者未能有效促进血液回流。10款压力物售价由139至468元不等，其中4款在脚踭位置量度的平均压力值， 同声称数值相差 22.5% 至近 50%。 有一款产品洗涤之后，小腿位置的平均压力比脚增大，有机会影响血液流动。消委会说压力物不是越紧越好，并建议不宜在睡觉时着压力物，因为脚部和心脏处于同一水平，双腿血液会自然流回心脏。另外，有糖尿病、皮肤炎的患者和长者的血液循环系统较弱，着上压力物可能会减低血液循环，有机会引致肌肉坏死。消委会测试市面14款两匹的窗口式冷气机，包括12款定频式和2款变频式冷气机，全部通过基本安全检测，但悭电程度有相当大差异。其中一款标示一级能源效益的日立 RA100MDF 样本，实际能源效益只有二级，但进口商早前交给机电处认可实验室所做的测试，数值水平差异仍属容许范围。测试后发现，反映能源效益的 CSRF 值最低分的日立牌一款型号样本只有 2.91， 同数值最高的样本相比，全年用电量相差三成。日立回应说，机电处认可实验室测试证实样本符合一级能源效益标签要求，又说产品在严谨监察程序下生产，并没有在产品规格上作出任何更改。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讨论香港电台建议开设一个副广播处长的常额职位，取代现行的编外职位，负责行政和发展工作。会议结束前未能表决，留待下次会议再处理。公民党郭家麒质疑有关职位是希望将港台成为政府喉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梁卓文说，有关职位和新闻采访、编辑制作节目无关。民建联郭佩凡说，不时收到投诉指港台的时事节目或个人意见节目比较偏颇，以闹政府为主。广播处长梁家荣强调，节目制作属编辑问题，和负责发展的副处长职权无关。经民联卢伟国说，港台资源方面极度浪费，例如有三个数码电视频道。梁家荣回应说，港台32台正不断改进，包括增加体育节目等。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8点，升196点，成交金额4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9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5.2，升4.6；盈富基金28.5，升2毫；中国平安88.8，升1.55。建设银行6.32跌一仙，友邦保险77.85升2.15，工商银行5.52升七仙，美团点评59.55升1.25，南方 A 5014.1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68，瑞士法郎1.009，澳元0.693。加元1.346，新西兰元0.657，人民币6.874，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21。 日经平均指数报21,096点，升29点。港金现价报12,130元，跌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35美元，卖出1,295.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维利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隐书院对出。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对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牛头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啦，同埋龙翔道、大磡道、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Edgar，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好锡女朋友啦，因为一个访问当中，佢提咗佢女朋友应该3次。同埋佢係一個好 caring 嘅男仔啦，鍾意 plan ahead 嘅人嚟嘅。Hello， 我係 Aga， 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記得聽實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晝2-4点，我是你的後援會。 部 lift 翻新咗，仲有閉路電視同對講機添。 唔單止外表優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 lift 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 lift 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已经顺利完成啦。 Hello， 小夏你好。 咁我婆婆呢就觉得同我呢留喺屋企呢就好闷，就穿个打麻雀喎。咁问题係但係冇麻雀台㗎，咁喺地下度打喇喎。咁有一日楼下就上嚟揿钟，你可唔可以叫你个孙唔好咁早就开始玩弹波子啊？ 想重温当日咁搞笑温馨嘅片段，就记得听实星期日上昼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 钢铁有泪，点解钢铁会流眼泪嘅呢？ 因为地盘嗰啲铁通啊，喺呢个大雨之中咧淋到湿晒啊，咁咪喊咯。 咁钢铁流泪会唔会有问题噶？ 钢铁流泪梗系好危险啦，容乜而会触电同漏电啊，会俾雷劈噶。 但系钢铁有泪其实系首歌嚟嘅啫噃。 咁就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后开工，做足安全物放松。我系 Hanna 谷子乔。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 我们的啊， 哎呀，我们的啊，好多。 多謝啊！首先要多謝我哋聽眾們咧，有咁熱烈嘅投票啊！直情係，因為咧，琴晚咧我就擺咗個題咧，就話今日我們的咧就會講我們的愛情電影嘅。咁尤其是有邊一啲咧，令你喊到哇收唔到掣啊，睇一次喊一次啊，嗰啲嘅主題曲又係邊一個嘅咧？咁啊，大家嘅投票啊，非常之熱烈啊！多謝我哋嘅聽眾先。 你知唔知我今日做你呢一個嘅環節咧？我簡直可以話係千辛萬苦先至可以突破到重重嘅局限， 因为你唔中意睇， 唔可以剧透啊！ 唔系，因为我老婆琴日又睇到呢个 post 咧，佢同我讲就话：，呢个 post 我完全冇感咯。你知我唔睇爱情电影噶，我梗系知啦。咁多年以嚟，我睇嘅爱情电影都我自己一个睇嘅。无论系我单身到到拍拖到结婚，冇一出爱情电影我系会揾你睇到嘅。 哦， 无论嗰套系喜剧。悲劇笑嘅那些年，佢都秒嘴啊！因為佢係男人到男人嘅，淨係中意睇嗰啲打打殺殺啊、變形金剛啊嗰啲。有冇 Bumblebee 有冇同柯柏文拍拖啊？如果有嘅，佢會同我睇啦。係啦，但係我竟然都能夠參與到，證明我個人幾咁孤獨啊！我係長期都一個人去睇所有嘅愛情電影嘅。 哇！咁真係好孤獨， 好孤獨， 一個人睇愛情電影，跟住翻到嚟想同個老婆講，老婆叫你 冇咁啊！係啦，我都係唯有同佢講翻，哇！柯柏文好勁啊！咁樣， 咁唔怪之佢咁多。幻想， 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有呢一啲令你喊到爆，又或者令你觉得哇，真系原来人间仲有爱嘅，仲有希望嘅，啊，一男一女真系会偶遇嘅，佢哋会对你好嘅，呢类型嘅爱情电影嘅话咧，欢迎大家咧可以喺网上面留个言啊，边套你最中意？欢迎大家带 咁你咧，你中唔中意睇爱情电影啊？ 我中意嘅， 系好中意， 因为我觉得 系咪次次都两个人睇嘅可以？ 唔系，我一个人睇都开心， 一个人都， 但一个人我未必去戏院睇咯。 我真系戏院睇噶，我 系啊，要播谢安。奇啊，真系 我会噶， 系啦。但系点解我话我会中意睇咧？我会话其实香港，如果我哋用香港嚟讲啦吓，我讲喊到猪头饼嗰啲咁样先啦吓。通常咧隔几年就会爆一套噶啦，即系你可以谂翻即系我哋唔好讲到太久远啦吓。新不了情隔咗几年之后有星愿，跟住星愿张柏芝红咗啦，有另外一套都令你喊到爆嘅忘不了，即 系 之类咁样你数落去咧，隔几年就会爆一套噶啦。即 系 我有睇过一个嘅专栏咧，有一位电影嘅朋友咧，即系佢就系咁样讲嘅，佢就话呢类型嘅电影系喺市场上面永远都需要嘅， 喊啊催泪啊， 冇错，因为人系需要一个发泄啊嘛。有阵时可能你嘅爱情未必如意，你嘅生活未必如意，有一套电影可以俾你入去，哇！你嘅泪腺崩溃吧，任你崩溃嘅话咧，即系喺个市场上面需要。而同时间，点解我话我中意睇咧？系因为除咗我自己耐唔时都需要有呢个咁样嘅发泄啦，即系你喊喊喊咁样啦。爱情呢啲嘅爱情片，尤其是悲剧嗰啲嘅话咧，佢要令到嗰套戏大红。是因为佢真係可以拍得好真挚囉。 係係。 好真挚令到你可以代入到嘅话，咁即係一套好嘅电影啦。咁好嘅电影大家都会想睇㗎。 係呀，同埋好容易嘅啫，你諗下啲情歌呢，通常係歌颂爱情嗰啲情歌受欢迎啲呢，定係全部都係嗰啲呢等你等你等你呀，即係一定係 唱。我讲緊我嘅心声。 係 呀。 好啦，咁所以今日呢个我们的嘅爱情片呢，虽然就冇限呢係啲喊戏先至即係上榜嘅，但係又真係好神奇地喎，喺我哋嘅投票结果里面呢，喊戏都比较名列前茅 嘅。喇，暂时呢攞到最高票数嘅呢一套就係星愿张柏芝任贤齐。 星愿有冇睇过？有冇睇过？ 我有睇过唔止一次添。佢係可以去到电视无端端你经即係你揿到去重播嘅话呢，你又会坐定定，即係有少少家有喜事嘅 feel 嘅。即係又要睇多次喎。 呢个家有悲剧喎，呢个係。 咁当然。 家有白事喎，呢套係。 啦，个故事系讲咩呢？ 讲嚟听下先。 佢攞到第一位呀，暂时最高。 我冇睇㗎，因为喊戏我好少睇嘅。 係咪呀，佢就讲㗎，男主角呢就叫洋葱头，就话任贤齐饰演嘅。佢呢本身你一讲佢个角色嘅话呢， 医生 唔系 病人。 佢系睇唔到嘢嘅， 哦，病人嚟噶嘛， 唔到嘢嘅， 哦， 咁你谂下啦， 系 又失明啦，又哑啦，即系已经达到， 即系焗位喊啦， 系啦，咁啊个情况，但系起码咧，阿小齐佢演绎呢个角色嘅时候咧，唔系一个好悲调嘅角色嚟嘅， 系， 我觉得咧，其实有几套而家名列前茅第一、第二位嗰两套咧。嗰啲演員去演繹嗰個角色咧，都唔會當係一個悲劇去演嘅。 O K， 佢個身份咧，即係可能係值得同情嘅。 係 但係佢係一個好 樂觀、 好樂觀、好積極嘅人嚟嘅。咁樣咧，佢就喺個醫院度工作，仲認識咗咧護士姐姐秋蘭。就系阿张柏芝饰演嘅，有一日咧，洋葱头咧想揾阿秋楠咧去约会咯，阿秋楠啊应承咗，阿柏芝应承咗，但系呢个时候遇到交通意外，洋葱头就咁就离开咗啦，咁样已经好惨啦，系咪？但系佢死咗之后咧，先至啊俾阿柏芝呢个护士嘅角色咧知道，原来我系好挂住佢嘅。 咁啊，奇妙嘅劇情出現啦。洋葱頭咧，後屘就得到一個即係你當係神又好啦，天使又好啦，俾佢一個願望啊。咁啊，令到佢可以咧回到地球，同埋佢好心愛嘅呢一個嘅張柏芝，達成到呢一個想進行嘅約會，但未進行嘅約會，即係故事就係咁樣啦。咁啊。唔講曬佢啦，可能大家講到呢度想睇翻咧，係咪先？咁你諗到啦，呢、這個橋段，哇！嗰陣時張柏 催淚， 催淚啊，喊曬 啊！你諗下個名字都叫洋葱頭咯，仲唔催淚咩？ 係啊，冇錯冇錯， 當時冇諗呢個 㗎嘛。係啊，咁所以呢一個星願咧，暫時喺我哋今日嘅投票裏邊咧，係暫時 number one 啊。 係啊， 好多人咧都有共鳴嘅一套咧，叫愛情嘅悲劇啊。咁佢插曲咧。即係其實仲紅過首主題曲， 可以係我都 我真係唔知道原來呢套只係插曲嚟 嘅。係啊，就係阿柏芝去演繹嘅呢一首《星與心願》啊，我哋而家都聽緊啦。 眼睜睜地看着你，卻無能為力，任你消失在世界的盡頭。 洋葱頭， 係啊。同埋柏芝嘅演绎真係好出色， 係係 係，佢每一滴眼泪咧，你真係觉得佢哇，佢真係好痛啊，我都忍唔住要陪佢喊啦咁样噶，听埋首歌咁样， 咁系呢首歌又系无敌噶， 系无敌， 系啊，就算我冇睇过呢个电影咧，你永远都觉得哇呢只歌好听，然后你就会想象到好惨， 剧情里面系嘛， 系啊， 所以好多听众咧都票选即系呢个咧，即系拣星愿咧系为，哎，都好 number one， 系啦， 有听众咧就话咧当时睇咧即系超级爆喊啦，有啲就话咧再睇都喊，亦都有听众咧就讲到啊，每一次咧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谂起佢已经。离咗世嘅太太啊！ 哦，系啊，所以就触景伤情，好多时候都会 有共鸣咯。 系啊，嗱，咁你话第二套嘅爱情悲剧咧，其实就好符合好多人咧对以前韩剧嘅嗰种公式定义嘅。 即系如果咁样讲，其实我哋港产片行得好前， 我哋行得好前噶，但系同埋佢呢个公式一出咧，系冇得唔喊噶嘛。 1993年嘅电影《新不了情》， 咁佢个公式系同。病有关 嘅，冇错，个故事就系咁讲嘅。首先，刘青云饰演嘅阿杰咧，就 系 一个咧乐手嚟嘅，咁都其实定咗类噶啦，即系佢就唔系即系少少霉耷耷嘅嗰啲嚟嘅。遇到一个好乐天开朗嘅邻家女孩 袁咏仪， 袁咏仪，佢哋咧就因为袁咏仪佢嘅活力啦、开心啦、开朗啦， 感染咗佢， 感染到佢有晒斗志啊，咁样仲喺即系庙街度影拍摄噶嘛，大家都会记得啦。即系譬如有阿 Bobo 姐啊、冯宝宝啊，各样嘢啊，全。配啊咁样啊，大家都好有热诚啊，对音乐又好有斗志。点知喺呢个时候，阿敏 点知 骨癌旧病复发，跟住呢一段嘅爱情故事就唔系一个好嘅结局。但我会话咧，即系嗱，呢首歌好劲啦，《新不了情》啦，万芳演绎噶啦， 同埋攞埋影后嘅，记得 系，绝对系啊， 系啊， 袁 咏仪系 23岁嗰阵时咧，阿靓靓就攞影后啊，系最年轻。 佢呢个系冧妆定系第一次嚟嘅呢个？唔记得咗啦。 我记得好似系《新不了情》，跟住先至到《金枝玉 叶》。系啊，总之系呢两套戏咧，就令佢连续即系两个影后就得到手啦，咁样。 系啊，所以咧。即系嗰件事咧，即系哇！而家你谂翻起啦，呢一首歌，我会记得佢哋喺山顶上面， 系 佢就算已经病紧，但系佢都仲喺度嗌，好有斗志，好积极去面对，仲想鼓励身边其他嘅人啊！亦都记得有一幕咧，就系当佢发现咧开始治疗嘅时候啊， 甩头发啊， 甩头发，咁啊，即系大家都会好记得噶。 系 哇，谂起而家个心都 系， 但系我 画面， 我戥阿刘青云唔抵啊，因为点解咧？佢连续两次。在他怀抱里面的女主角都是因为重病走了。 还有谁呢？ 周慧敏嘛，在大时代里面。又是人闷书他周腰你开串撞一条丝巾随风而飘不了情身不了情。咁如果你一路要数呢一啲比较悲剧嘅爱情故事咧，头先阿祖都即系有讲过其中一套啦。 嗯、 啊，嗰套啊，嗰套系我哋头先交流意见嘅时候嘅，但嗰套都真系，佢后来俾人恶搞咗嘅，即系嗰一幕嘅桥段系恶搞咗嘅。 啊，郭文辉啊， 系郭文辉，应该喺呢个 百 分百感觉里边就恶搞咗嘅。可能阿田哥，系阿田哥个年代嚟嘅，暴风少女华啲个年代，佢咪拣咗阿华咯。 你有冇屈过佢攞茄汁嚟折啊？ 有冇屈佢学电单车啊？咁啊？ 系啦，有冇做过呢件事先？ 讲嘅边一套电影呢就系呢一套电影都得到我哋好多听众嘅票选啊！就系、 是《天若有情》。 喂，华仔嗰几幕嘅经典嘅片段，其实咧成个古仔未必记得晒啊。但系 好 简 单咁讲啦， 系啊， 穷嘅男仔， 富家女，系啊， 爱情故事，悲剧，最终死埋， 系啦，系啦。但系你记唔晒中间每一个步骤，但系你会记得嗰几幕，包括就系 坐电单车， 攞咩嚟掟婚纱婆啊？ 砖头系嘛？ 定系垃圾桶啊？ 我真系唔记得，对唔住。 系啊，总之佢见到个婚纱婆，哇，一定要俾佢着嘅， 打烂 哇，打烂个婚纱婆， 攞完婚纱出嚟着。 系啊，嗰阵时呢套电影咧最大嘅感染咧就系好多人都中意骑嗰架飞灵嘅电单车咯，系啊， 跌咗啊， 跌咗啊， 咁 样系啊， 即系仲要系咧，你揸电单车就哇，你天若有情啊咁样。 系啊，嗰阵时 系等好嚟噶。 我哋嗰阵时个 trailer 都系噶，我要坐你车尾啊，我要有天若有情嘅感觉， 同埋你揸电单车。你就 系 华啲啦， 系啦，同埋你揸电单车，你唔系唔流鼻血啊嘛？系咪先？ 后面嗰个流 系啦，唔系人华啲流鼻血啊， 但要滴到落去件婚纱度啊嘛。 系啊，真系血雨风采咁嘅 feel 噶，直情 系。嗰幕真系咧，好精彩啊！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套电影咧，佢系开启咗好多嗰啲叫做咧，头先嗰种组合啊，即系穷家子、富家女。 系 后来好多电影咧，啲桥段咧都好中意用呢啲，即系叫做反差咁大。 因为竹门对竹门噶嘛，成日都系。 系啊，同埋你会觉得咧，穷嗰啲人咧，唔知点解咧，就系坏啲啦，反叛啲，同埋咧浪漫啲嘅。 哦、 嗯。嗰阵时，于是乎有另一个相反嘅投射咧，就系、是、凡系有钱仔咧，就系嘟嘟地嘅。 嗯。 成日都做到咧，佢哋就唔系你最 浪漫咯，总之数字游戏啦。 唔会系男主角，因为你谂翻百分百感觉咧，其中一幕嗰阵时就系、是有个扮有钱人咧。佢就係要同鄭伊健一齊爭啊，梁詠琪啊嘅時候，爭啊鄭秀文。 我唔記得啊呢一幕。 我唔記得咗個男主角叫即係扮有錢仔嗰個叫咩名啊？但係咧，總之佢啲橋段都係咧。 我即刻諗起瘦身男女咯，都係㗎，即係成家人咧都會話啊，有已經啊劉德華個角色好有錢㗎啦，但係鄭秀文嘅屋企人咧都會覺得咧，你應該要揀王浩然嘅。 係類似呢啲嘅，係 啦， 哇， 年青才俊啊，咩上市公司啊，即係之類嘅嘢咁樣㗎嘛。 係啊，嗰套唔係瘦身男女喎，如果王浩然。 啊 ，sorry， 對唔住，係 嗰套 係 呢。个孤男寡女喎，真系 太多啦， 系喎，你近得阿田太多啦， 咩都唔记得。 我哋都系听翻《天若有情》先啦。阿田，其实你中唔中意睇爱情片？ 你好似冇讲过嘢咁样啊！ 系啊，因 为 咧，我 见 到呢个 list 里面咧，我只系印象有记得嘅，你知我真系印象真系好模糊嘅。 系边套？ 梁祝咯。 都好啊，梁祝咪我都有睇嗰阵时，我都系喊噶，我中学嗰阵时睇。 噶 Charlie 杨采 系啊， 徐克嘅电影。 即系 你印象系点咧？呢套 印象就系即系 咁啊，中间摆杯水啦，系咪？ 系啊， 摆杯水嚟 分， 隔住你分。 系啦，跟住即系最凄美就系即系临尾嗰幕咧。上山咧，即系一路喊住，一路叫住，即系吴奇隆死咗啊嘛，咁啊，即系喺度嗰个坟墓啊，跟住化蝶啊，系，跟住 经过个坟墓 嗰个画面咧，系好记得咯，即系唔知点解净系梁祝我先，其他嗰啲即系时装片， 你觉得你自己似杨采妮，你代入咗，如果系嘅话，我哋好惊过。 你知唔知嗰阵时我睇呢套咧好夸张噶，中学生啊嘛， 我有喊， 咁又多，你几时喊啊？你睇緊喊定點樣喊法㗎？ 臨尾咯，臨尾喊咯。 你知唔知我係咧？我個感情線啊，豐富到啊！我係睇完 仲未拍過拖啊嘛。 係啊，中學未拍過拖啦，你好多幻想啦。我翻到屋企喊。 係啊。 我睇完啦，我記得咧，睇完之後咧，個心咧戚戚然，個心好實啊，咁樣咧，成日都覺得啊，點解佢哋唔可以一齊啊？諸如此類咧，同埋因為呢套戲嘅前半橛係好陽光、好開心 啊，好輕快嘅。 好慢，我翻到屋企，瞓喺碌架床嘅上架床嗰度，輾轉反側，跟住突然間諗諗下。喺度喊， 系 揾埋身世嘅自己系 冇咩身世， 唔系啊，佢冇感 觉 噶嘛，佢 嗰啲青春期啊，嗰啲荷尔蒙咧， 系啊，你明唔明？你冇拍过拖，你先谂得多啊！ 系啊，真系你 谂得多。 讲真啊，我未试过咩，我唔记得我睇完边一套嘢，跟住喺床上辗转反侧， 系啊， 同我个感觉咁似嘅， 系啊。 你会睇完戏会谂翻戏，我系唔会，即系我谂， 因为你睇完戏，你系直接变咗嘥气， 你净系打完牌先至会赛后检讨 嘅。系啊，你讲得啱啊，你讲得啱。 但其实仲有好多噶， 真系好多爱情 爱情电影。另外一个咧，我都话 阿郎的故事 系啦，我 经典 咗 呢首 呢类型嘅爱喊到傻嘅戏咧，有阵时好多时候咧就连系到有小朋友啊， 系啊， 呢个童星嘅角色，譬如阿郎的故事啦，亦都有另外一套咧，都好多听众拣嘅，就系忘不了啊，就 系 张柏芝啦、古天乐啦，再加埋刘青云，咁啊仲有圆岛大地啊， 系啊，就变咗小巴嘅嗰个， 系啦，小巴嘅故事其实都令到小朋友咧嗰样嘢，另外一样嘢令你好催泪。当然你都会睇嘅时候就会谂，哇，点解啲小朋友咁识做戏？ 我记得嗰阵时而家听紧呢只咧，也许不易咧，真系听只歌啲人已经喊啦，谂起 呢一首， 系啊，谂起最尾嗰幕， 炒车嗰幕， 炒车嗰幕，哇，真系，系啊，其实又系电单车，几多啊，真系。 另外有一种嘅即系爱情电影都会令你喊嘅咧，我觉得 系 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佢淡淡然一啲嘅，即系可能咧系个故事啊，嗰对情侣啊，可能横跨几廿年啦，但系到最终系唔可以有个。我哋讲嘅 happy ending 嘅 秋天的童话， 秋天的童话啦，苏有赤嘅故事啦，令我谂起另一套咧，甜蜜蜜。其实呢一套我好中意嘅，即系讲紧咧就阿黎明啊、张曼玉啊，佢哋两个啊横跨几个年代啊，再加埋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嘅生活，由相遇、相识、相知到最后尾有离有合啊，嗰样嘢，嗰种淡淡然嘅感觉，未必会令你嗰一下叭叭声咁流眼泪，但嗰滴眼泪就喺眼角度渗咗出嚟。 系啊， 其实嗰啲都好高噶。 有啲我哋票选里边咧就历史感都几重啊，《霸王别姬》啦，系啊，即系你谂下佢系即系文革时期，仲要系即系大时代咁嘅背景咧，咁啊，亦都系有人会拣选啦。其实《双城故事》咧，我觉得都系即系都系会 张曼玉， 仲有 曾 志伟。 但我谂呢个咧，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哋最感动会系曾志伟条线咯。 系咯，系啊，特别系你想象唔到《掌门人》嗰阵时会做呢种即系咁正经嘅角色。 拍咗好多好精彩嘅电影噶， 系噶。 咁《志明与春娇》都唔少。 系啊，不过呢个又唔算太惨啦。呢啲开始系都市轻喜剧， 都会有啲眼泪唔小心一两滴咁样滴咗出嚟。 都会嘅，都会嘅。 所以你会见到啦，即系好嘅电影咧，即系由以前你拍落，你再睇翻几多次嘅话咧，每一次都可以感动到你，令到我哋嗰啲听众咁多留言猛咁话喊到傻咗 啊！ 系啊， 我有好多回忆翻翻嚟。 系啊，咁啊，希望你可以保持住呢一份嘅感动，我而家都谂住翻翻上架床先啊！ 系啊。 看见某个影子，在挂念着昨日情意。 能够以广东话简单对答，但翻工时唔明白基本常用字眼。喺邻居嘅印容协助下，事主嘅印容话，视像面试时听唔明问题，但镜头背后有显示器，即时翻译答案同广东话拼音。事主其后向消委会投诉，并终止外佣合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同时骤雨影响广东。中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预测下昼同埋今晚天气嘅。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沿岸有雾， 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8点，升196点，成交金额5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9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375.2，升4.6；盈富基金28.5，升2毫；中国平安88.95，升3；建设银行6.33冇升跌；友邦保险77.8，升2.1；工商银行5.5，升5仙；美团点评59.7，升4；南方 A 5014.1，升2.4。美元的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10.135，瑞士法郎7.783，欧元5.44，加元5.832，新西兰元5.157，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7.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58。日经平均指数报21,097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2,130元，跌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63美元，卖出1,29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对出。在九龙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顺利村对出一段就慢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繁忙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啦，同埋龙翔道大磡道观塘。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远离烟酒，少食盐油，多菜少肉，日日运动，健康精明之选就系咁简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Edgar，你对阿一有咩感觉呢？ 好锡女朋友啦，因为一个访问当中，佢睇咗佢女朋友应该3次。同埋佢係一个好 caring 嘅男仔啦，鍾意 plan ahead 嘅人嚟嘅。Hello， 我係 Aga， 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星，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緊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 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今月有冇膀胱嘅？ 啊，校长啊，我仔得三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今月， 爸爸，我知啊，今月系有膀胱嘅，我仲知今月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哎，报报天气先噃。 30度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呼吁定电话啦，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12:30之后有猜猜我是谁啊？ 系，冇错。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定嚟，我哋都有特别专场。 可以咩特别专场啊？ 特别即系专属一个场，咪叫专场咯，系咁叫噶嘛？ 冇讲错， 我冇讲错噶。 好，电话号码18723888，大家可以预先登记。12:30之后咧，就同你玩下呢个游戏啊！ 好。 咁啊，题目晏啲先话俾大家听，究竟系啲乜嘢？嗱，头先我哋今日咧就讲咗狗仔改名， 系 系啦，咁啊，即系唔可以乱咁改。咁但系狗仔咧，除咗系做警犬之外咧，吓、除咗做地盘嗰啲叫做看守地盤、 看门犬， 看门犬之后咧，狗仔仲有啲咩功能嘅咧？ 我知道， 除咗导盲犬，除咗系啦， 有试过，譬如前系咪一两年到啊？英国咧咪有栋大厦大火嘅 搜查犬咯， 系啦，即系 有之前一啲地震啊嗰啲都有，仲、有动物医生咯，系啊，我乖仔都试过去做噶，系啊，你纯粹陪啲老人家咁样啫嘛，系啊。 哦，陪啲老人家。 系啊，系啊。 哦 ，OK， 咁系咪好难做噶？使唔使训练噶？ 啊，唔系，佢系冇做到，嗰次系个仔嚟嘅，但系个狗咧系想报名做动物医生。 你将狗， 系啊，我捞乱咗，一个仔又做过呢啲所谓陪老人家去开心玩嘅，因为乖仔做唔到，我记得系佢系要报名咧，同埋佢系要有训练噶。 系咯，就系话咯， 譬如佢譬如话佢要唔容易惊人啦。唔会话见到人可能会吠啊，定系点嗰啲啦，即系要少少训练嘅。所以我记得嗰阵时系冇带到佢做嘅，跟住 feel 到佢细胆啊，出到突然间见到人多，佢惊乱算啊。 点样陪人咧？ 系啦，咁但系所以你狗有好多呢啲唔同嘅用途啦。 狗仔其实都好多功能噶，你记唔记得早阵子咧啲大学有啲、 其中一。间话嗰个自修室啊，定系唔知边度咧，有只窝喺度噶嘛，好似系嘛？有啊，有啊，香港嘅， 香港我哋 唔知中大定港大，唔记得咗边间。 咁就即系搵嚟啲狗仔咧，就陪嗰啲学生一齐咧，即系温习。 系啊系啊， 其实佢话唔会骚扰到佢哋，反而咧仲可以帮到佢哋添。 系啊， 系啦。咁啊，而家另外咧，啲狗仔咧喺英国， 系 你觉得喺英国嘅机场？喺呢个苏格兰嘅机场， 系 佢可以做啲咩咧？ 苏格兰机场 喺机场入边，佢直接喺嗰度住嘅，系佢工作嘅地方、生活嘅地方咁样。 系工作地方，佢住应该唔喺嗰度住嘅。 哦 ，OK， 佢叫啲乘客，嗰啲叫做咩？最后召集咯。 哦 ，last call 啊 ，last call。 你话即系好似牧羊咁啊，赶咗人啊，喂，行啦。 佢同我问一问，究竟而家个咩？ 佢个 passport 系咪上呢班机嘅？ 系啦，陈大文系嗰个住搭棒喺边度，佢就哗佢就走去嗰度啦。 一定唔系缉毒啦，因为本身都有， 缉毒有缉毒犬啦， 周围都有啦。 我知啦。帮人哋即系担嗰啲购物啊、购物袋啊嗰啲咁样嘅， 即系做马车嗰样嗰啲 啊，或者咁样啊，有阵时咧你唔知道72号闸喺边度噶嘛，咁佢就其实系里边嘅真系街多啦，不过唔系导盲嘅，系导航犬， 系啦，或者导游犬， 导游犬系啦都得嘅， 咁佢真 系 好叻咯， 哦，咁啊再唔系雪橇咯。即系人哋嗰啲雪橇犬咧，上次我去嗰啲冰天雪地嗰啲地方咧，佢就会俾你坐雪橇犬咧，俾你即系玩5分钟、10分钟，坐喺度咁样去噶嘛。 哇！咁你会俾人觉得你虐待噶喎？ 唔系噶， 边个机场 运作啊嘛？ 苏格兰。 苏格兰。 我估佢系成为嗰个机场嘅大使。 俾你影相嘅， 系啦，欢迎你嚟到我哋嘅地方，咁样做第一个嘅亲善大使。 衰啲嘅，打尖嗰啲佢就咬佢噶。 但點樣佢識？ 係咯，佢點知佢 睇到佢一行開條拉出咗嚟，佢就快快快快。 佢聞到嗰個人身體嘅氣味比較熱啲，即係火啦，火即係話燥啦。 咁你唔好去啦，燒到啦。 開估啦， 佢又揾到金毛尋梅犬啦，同埋拉布拉多犬咧，呢只兩隻咁可愛嘅大狗咧，咁去做一個叫做治療犬啊。佢有個叫治療犬嘅計劃啊，擺咗喺機場。 凡係嗰班機 delay 超過5小時以上， 係 嗰啲極度躁狂嘅乘客。就需要得到佢哋嘅治療啦，係咪咁樣？ 係認真嘅，即係唔一定係 delay 班機嘅，因為咧，即係你知道咧，哇，個機場裡面即係成千上萬嘅乘客啦，咁佢唔知個身體上面有啲咩問題啊嘛，咁但係咧呢只治療犬 係做心肺復甦啊， 即係任何人， 我錫你， 因為咧啲狗仔咧佢係好可愛啊嘛，即係佢學你話齋咧，佢狗一定要受過訓練啦，咁咧譬如佢行埋嚟嗲下你咧，佢話會令到每一個乘客咧，即係接觸到嘅乘客咧，心情都會。开心啲，开朗啲，咁咧你都可能可以将佢啲血压减低啊，等佢咧唔好血压上升，令到身体有啲咩不适啦，同埋会可能令到真系等候嘅人咧，可能真系哇跌呢一个钟头或点啊。 其实我冇话噪音， 冷静啲，一听到狗佢就起痰啊只脚吓。 只狗仔咁样行 beat 咧，可以真系令到嗰啲乘客安抚到佢哋啊。 因为我自己识一位老人家咧，佢搭飞机嘅次数其实唔少嘅，但每一次佢知道自己要搭飞机之前佢一两日咧已经系啦焦虑，我直情觉得系紧要过紧张啊！佢会好担心噶，跟住咧明明已经唔系一个人飞噶咯，即系有人陪住佢，佢都系好紧张、好担心。但我觉得咧，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咧，可能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咧放轻松少少噶。 佢因为我好多外国人都喜欢狗仔啦，咁佢尤其是两只咁纯品啦，咁可爱啊！ 唔系 两只，呢两 个种类 系啦。咁啊，佢就话每次行过咧，啲人咧就算忙紧买嘢，或者有只金毛寻梅犬行过。佢哋都會將個注視力集中喺佢嗰度咧，咁佢話真係個個乘客咧都笑容多咗，咁佢話如果成效好好嘅咧，佢會繼續 keep 住佢哋喺度幫手做治療。 佢外國啲人中意狗咪好咯，你試下香港啊嗱，我琴日啊放前日定唔知琴日咧，我放阿乖仔落去行嘅啫嘛，同嗰個市民咧相隔起碼十丈遠嘅，佢離遠望到啊！佢嚇親我，哇！我只乖仔細到咁樣，佢離開十丈遠，完全冇可能掂到佢嘅狗毛飛出嚟都唔會掂到佢大嗌，嚇到佢阿媽喺隔離再大嗌，原來咩事啊？跟住佢，哎呀，阿女你嚇親我啊！跟住我望住佢，我仲驚過你。你因為如果呢啲乘客見到咧，佢血壓飆升啊，真係。 我上次見到咧，嗱，我唔係怪呢啲朋友，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佢驚嘅地方嘅，所以唔係一件錯事。 我都驚鬼啊！ 上一次咧，佢係唔知嚇到我，佢嚇到 Molly 啊， 實會， 因為咧佢。即系离远大嗌，跟住佢咧打斜行啊！首先个人打斜行，因为佢真系好， 佢真 系 好惊， 佢真系好惊， 控制唔到 咁样，搞到 Molly 好惊啊！以为佢咩事，所以 Molly 吠咗一声，佢更加惊， 梗系啦， 搞到咧又好似 好尴尬啊！ 我好尴尬，因为我觉得好似 Molly 吓亲佢，但系其实系佢嗌吓亲 Molly， 系啊，冇人可以搞得掂嘅呢啲问题， 冇可能就系香港人就真系唔系个个养得狗， 文化嗰样嘢有少少唔同， 系啊， 好多咧居住嘅地方咧都未必可以养狗嘛， 所以即系香港人 就细个少接触咯， 接触狗嘅机会就少好多，咁所以咧就唔知嗰啲狗嘅脾性等等。 喂，但我一定要讲翻头先我收到嗰个 message 啦，如果讲到狗嘅， 系啊系啊系啊，一定要讲系。 风骚有几劲？ 系啊， 冇嘢噶， 冇嘢噶。 我哋正所谓 氹到人啫嘛， 人狗情未了， 系啊。 我哋有狗听众，你做咩闹听众系狗啊？唔系，真系有狗听众啊， 真系有狗嘅听众啊。话说。 我剛才收到一個好嘅朋友就 send message 俾我，佢話啱啱搬咗屋啊，跟住咧兩隻狗仔咧就唔適應啊，晚晚都瞓唔著覺。佢話我頭先開咗收音機俾佢聽《風騷發活人》，跟住仲 send 埋相俾我㗎，我可以擺上網同大家分享㗎。我哋嘅狗聽眾啊，佢就話咧，佢兩個而家瞓到冧滋滋咁樣㗎，兩個。 我咁嘈佢瞓到壞 咗。係啦，跟住 佢哋暈咗。 佢哋叫咩名啊？我哋試下喺度嗌醒佢啊。 係啊， 泰狼同 Ligu。 太郎，叻哥，叻哥，叻哥，太郎， 太郎， 醒啊！喂， 跟住主人话咪玩啊，咁辛苦瞓得着咁样啦。 佢话咧，咁我哋个节目咧有呢个即系 治 愈嘅作用， 就唔系催眠。 狗仔听完咧，佢好安心，唔系太闷，好安心瞓得着。 有病医病，冇病强身，眼瞓即瞓。 有冇病都要听咩啊？ 风骚快活人咯。 咁我哋使唔使录多款 trailer？ 我哋化身成为三种唔同嘅狗隻啊！ 你做咩狗啊？ 我做男人老狗。 这刻细节与感觉，直到一百岁，在脑海中你面容以及眼神握不碎，你抱我那反应融入我的积水，到消失之觉随你再进退。I will always love you till I die， 停留细致的配乐里，怀然震荡记忆于生命里，场地是神颜色跟气温，够我记低最重要是谁，有你有了所需。 Tonight Tonight， 这一晚活得短而无限暖，爱你爱你多么渺小自然。城市说过每一句，动听得细碎，在你西装气味留有是爱我证据，你吻过我左脸，留有我的心区，纵使赶不到忘记便老去。 如果你是啲狗狗听到我哋节目，你梗系瞓得安稳啦。但如果你是啲股民咧，你头先听到嗰单新闻，我谂你瞓唔着。 我谂啊，有狗狗喺度都安抚唔到你啊。 系啊，冇噶，即系啱啱新闻啫嘛。佢话咧，第一只咧以婚纱做服装背景嘅，即系股票咧， 上市公司 系啊，嘉毅控股。佢话咧，股价今日出现戏剧性表现啊。即係就連我哋呢啲唔係好識財經嘅，忍唔住都想攞嚟噏一句咧。 係， 因為佢話咧，佢話今朝早咧仲係處於一個五蚊，甚至乎係5.28嘅上市高位。因為佢招股價上市嘅時候係0.8几嘅啫，即係八毫子咁多嘅啫，咁就好勁啦。點知佢話大概喺上晝10:20，即係其實你開咗市大概個零鐘之後咧，閃崩啊！十分鐘之內暴射80%啊，低見幾多少啊？低见头先个价钱啦，就八毫二子咯，系啦，咁啊，啱啱再唔知几分钟前就报9毫子啦，咁呢个最新价格，你梗系要听翻财经新闻啦。咁但系嘅意思即系话咧，突然间你即系你唔够1蚊咁样， 身家缩水， 身家冇咗即系足足80%几咁样，跟住你话如果你系喺呢十分钟或者呢一个钟里边买咗嘅，你真系瞓唔着噶。 买咗， 你真系唔知点算 啦。如果系3蚊、4蚊一时买， 你几多蚊都瞓唔着啦，真系。 就算你赚紧嘅， 系啊， 你都瞓唔着， 你放唔切， 系啊，放唔到喎， 系啊。咁可能就你要留意一下啦，因为证监之前原来有公告过咧，呢个控股公司一个股权又比较高度集中喺数位股东身上，咁可能咧就代表咧以后你再买股票之前咧，你真系要睇清楚，有啲资料咧就要公开，都披露咗出嚟嘅咧，你就要留意多啲啦。 哦、真系啊！如果唔系，即系做咩要招股？即系同埋要即系大 即係你留意一下，可能我哋平時唔會嘅，我哋都係攞個 number 算數咧。咁有啲資料咧，你要睇多啲嘅。咁但係有啲 number 咧，就算佢公開咗咧，都冇亂用嘅。 冇錯，亦都呢個朋友咧，邊個瞓唔著嘅話咧，即係唔係淨係諗股價嘅，我肯定佢應該係瞓唔著嘅。點瞓得到啊？ 好難講喎。 我驚佢今個月嘅月結單咧，個電話費單咧， 都唔會啦。 咩啊？有限分鐘噶嘛？ 而家都好少啦，嗰啲電話打到爆都唔會。 但如果一晚收到1萬個電話，嗱佢咪個個都聽先？ 佢唔使聽噶嘛？ 哦，都係嘅。 你冇理由仲聽啊嘛？ 係咯。 但佢勁啊呢一單， 非常犀利啊！有成。 但我哋記得要好小心講呢單新聞喎。 其實我真係有驚㗎。 係啊，我哋都驚㗎。 係啊，因為本身咧， 記住唔好呼籲即係叫人打咪得咯。 哦，係咪咁？但係因為有人啊嘛。嗱，佢其實第一個人係佢自己嘅。 係 嗱，我咁講啊。首先立法會啊，呢個逃犯條例啊，琴日啊，即係 keep 住都有唔同嘅新嘅消息啦，係咪？其中一個進展咧，就係啊，我哋其中一位嘅議員啊，何君堯先生前晚咧就去咗報警嘅，因為佢咧就質疑呢個民主黨嘅陶謹申咧嚇，冒稱啊修訂咗個條例做主席各樣嘢咁樣啦， 之後 報咗警啦，最緊要咧佢就係將佢啊報警嗰、那個警務處嗰個口供報告各樣嘢嗰張紙咧，就擺咗上網。擺咗上面書度同大家分享，但係咧佢係有遮咗部分嘅資料，有部分嘅資料咧佢選擇唔遮住嘅咁樣，佢遮住咗自己嘅年齡， 係啦係啦， 但係佢冇遮住自己嘅電話號碼， 唔係好明啊真係， 佢 有解説過喎，係啦，因為咧阿陳志全咧就有問佢點解你將呢個口供紙嘅電話公開咧，跟住佢就佢話你遮住個年齡，遮住電話，阿何君堯議員咧有解答㗎，大家都知道我57歲啦。電話我是公開的，任何人找我我是公開，我沒有什麼所謂， 我舉手我是不知道你57歲、 我都不知道的， 但是我舉手那件事， 不過我也都對他是57、59是沒有興趣的。 喂，有問題是他說他遮了他57歲啊， 我知道 啊，如果他遮了那他是人人都知道，那 真的很搞笑的，是啊，即是他的邏輯你是想不明白的，是人都知道我57歲所以我就遮住了， 是啊， 但唔係太多人知道我電話，所以我公開。 我明啦， 咩啊？ 即係等於個個都知道我係男人，咁我仲使乜特登話俾你聽我係男人啫？ 所以我踩咗佢啦。 但係冇乜人知道我電話喎，所以我就話俾你聽咯。 係啦，而佢自己咁講啊嘛，我睇報道啊嚇，我要好 我哋睇報道，我哋好小心。 佢咁講就話，任何人揾我，我係公開嘅，冇所謂嘅咁樣。 係 就因為咁樣之後咧，佢仲話嚇阿林卓廷議員就惡搞佢，搞到佢咧由琴日咧5:03開始咧，大概1分鐘就收到兩個電話，但係佢好犀利啊嚇，佢做統計好叻嘅，佢就話大概收到10000多個 call 啦， 好犀利， 我全部都記低曬嘅， 係啊， 佢 cap 咗圖添啊，佢 係啦。仲叫大家要即係要小心嘅咁樣，因為咧阿林卓廷就喺佢自己個面書度咧就即係有少少取笑呢件事，佢就話咧會唔會有熱心嘅市民打電話俾佢咧，提供一啲資料啊 案件嘅情況 啊，係啦，但係亦都要提大家嘅，唔好成日煩住何律師啊，重複打電話咧係犯法嘅。 係啊，冇錯。而喺佢公開出嚟嘅嗰個騷擾電話簿裏邊咧，我哋見到可以話嚟自五湖四海嘅，因為我見到有個電話咧係853字頭嘅， 啊， 即係我哋隔離埠啊澳門。 澳门 喎，你澳门份嘅朋友都关心佢。 打长途电话过嚟， 系啊， 有啲人咧都唔听其他嘅议员讲啊，唔好重复打电话，因为电话骚扰。我见到一个电话号码咧， 系啊系啊系啊，连续都有个92字尾嘅电话咧，都连续打咗嘅，真系。 系， 不过可能因为冇接到啊嘛。 唔系啊，咁可能佢真系有事 揾 佢咧。咁琴日如果真系有要 想揾佢，咁点算咧 ？WhatsApp 咯 ，WhatsApp， 但其实 WhatsApp 嘅内容咧，佢都系爆晒嘅。佢真係爆曬嘅喎，真係。 其實有陣時咧，即係作為一個名人又好啦，即係你支持佢定唔支持佢咩都好啦，你將你自己嘅電話號碼選擇咗公開嘅話，我諗點樣個後果都應該要自己承擔啦，係咪啊？ 冇佢光明磊落啊嘛。 但佢又講到，即係佢又咁樣講喎，佢話歡迎大家咧就揾佢， 但 冇咩所謂㗎，我公開 電話啫。 佢冇諗過咁多人打嚟咧，都係。出於提醒一啲飲食嘅建議俾佢咯， 例如叫佢食多啲嘢。 係啦，我諗佢冇，佢冇諗過啲人全部都係提議佢喺飲食方面嘅選擇咯，而個選擇比較單一， 唔 係 啊， 都係中藥裏邊其中一味藥方嚟嘅， 係啦， 即係全部都係咁樣，我又覺得 都有另外一啲嘅，另外一啲就打俾佢，但 系咪关心佢嘅休息时间嗰啲就冇嘅？ 唔知点讲，所以就唔出声咯。 但系又犀利，真系咧一夜之间咧，短短都唔系一夜添啊吓，短短一个钟头咧过万个咧，真系我都想象唔到个电话你 受欢迎噶嘛？ 过万个系点样咩一回事？ 系咯，咁 我好想知，其实我最想知，我冇 check 到呢一样嘢，因为我未必想去佢个 Facebook 啦。 系啊，我哋都唔知啊。 都系佢私人噶嘛，未必系公开噶嘛。咁我唔想即系侵犯佢嘅私隐啦，系咪？咁咧，我就想知佢有冇 delete 到个 post 咯。 系， 即系究竟个电话号码系咪继续摆喺佢个面书度？系啦，大家可以揾得到。 而如果咧，你话即系我哋真系好想同佢有交流嘅话咧，我会想打去。就同佢講，可唔可以學下羅馬數字由一到十嘅寫法咯？唔好再認錯咗六四呢個羅馬數字係 Will TV， 唔該。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社民连主席吴文远等九人涉嫌2016年11月参加反释法游行时，擅自更改游行路线至中联办，并多次同警方发生冲突，分别被控煽惑他人扰乱公众秩序同非法集结等多项控罪，其中七人否认控罪。案件今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决，吴文远被裁定两项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裁判官说，控方的证人证供和片段显示，吴文远曾经坐上铁马并使用无线咪呼吁游行人士爬过铁马走出马路。裁判官说，虽然吴文远叫人有秩序爬过铁马，但游行人士面对警方的铁马防线时需要用武力抗拒警方必然会作出的阻挠，不可能有秩序进行，会令社会安宁受破坏。相信吴文远作出呼吁前知道爬铁马的人士怀有参与非法集结的意图。消委会测试15款 USB 充电拖板，机电署分析后认为只有2款完全符合标准要求，12款虽然不符合标准，但大部分在日常使用时仍然安全。另外有一款样本有机会导致过热而构成安全隐患。机电署去年12月已经呼吁消费者停用那款型号和同一牌子另外2款拖板。测试的样本售价由128至299元，有7款样本在测试中出现绝缘距离不足情况，其中2款在使用时跳掣和短路风险增加。设计上一旦电线上的基本绝缘损坏，用户可接触到的插座和充电线都可能带电，增加触电风险。消委会测试10款预防性压力物，发现其中3款或者未能有效促进血液回流。10款压力物由售价由139至468元不等，其中4款在脚踭位置量度的平均压力值和声称数值相差 22.5% 至近 50%。有一款產品洗滌後小腿位置的平均壓力比腳踭大，有機會影響血液流動。消委會說，壓力物不是越緊越好，並建議不要在睡覺時著，因為腳部和心臟處於同一水平，雙腿血液會自然流回心臟。另外有糖尿病、皮膚炎的患者和長者的血液系統較弱，著壓力物可能會減低血液循環，有機會引致肌肉壞死。消委會測試市面14款兩匹的窗口式冷氣機，包括12款定頻式和2款變頻式冷氣機，全部通過基本安全檢測，但慳電程度有相當大差異。其中一款標示一級能源效益的日立 RA100MDF 樣本，實際能源效益只有2級，但進口商早前交給機電署認可實驗室所做的測試，數值水平差異仍然屬容許範圍。 測試又發現反映能源效益的 CSPF 值最低分的日立牌一款型號樣本只有 2.91， 和數值最高的樣本相比，全年用電量相差三成。日立回應說，機電署認可實驗室測試證實樣本符合一級能源效益標籤要求，又說產品在嚴謹監察程序下生產，並沒有在產品規格上作任何更改。天氣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一兩陣驟雨，初時沿岸有霧，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炎熱，接近週末驟雨逐漸增多。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326點，升204點，成交金額504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915點，升31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169點，升130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75.2，升4.6；盈富基金28.5，升2毫；中國平安88.95，升3；建設銀行6.32，跌1仙；友邦保險77.75，升2.05；工商銀行5.51，升6仙；美團點評59.75，升1.45；南方 A50 14.08，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09.68，瑞士法郎1.009，澳元0.693，加元1.346，新西蘭元0.657，人民幣6.875，英磅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121。日經平均指數報21,105點，升38點。港金現價報12,130元，跌22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95.24美元，賣出1,295.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唔想 OT， 我唔想俾老板捽，我唔想翻工，可以点啊？ 可以自己做老板。 我得咩？ 咁要睇下你够唔够料啦。除咗资金，仲要有创业理念，知道最新嘅市场趋势，线上线下嘅攻略。 但系我 睇你应该唔识噶啦，去5月16至17号嘅贸发局创业日啦，一站式攞齐创业资讯。 法官大人，我冇嘢补充啦。 要知道更多资讯，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嘅贸发局热线。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9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30日至7月初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而家每个家庭所使用嘅网络装置越嚟越多，黑客会针对呢啲装置进行攻击，企图控制呢啲装置，盗取相关嘅敏感资料。所以我哋要做好预防措施，小心使用呢啲接驳上互联网嘅装置。使用前一定要更新系统预设嘅账户同埋密码，仲要删咗不必要嘅功能同服务，例如远端管理、档案传输、虚拟私人网络等等。而视像镜头不用的时候，记得要遮盖和熄收音器。其实在不需要使用这些网络装置的时候，最好就熄晒它们，都要用的时候才开翻，那就更加安全了。另外，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海报设计比赛现已接受报名，大家可以发挥创意，通过海报设计传递资讯保安的信息。详情可以浏览3个 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猜猜我是谁？我知道已经有听众等紧啦，咁你等一等先。 系， 我哋仲要讲埋俾大家听，我哋嗰个主题嘅。 系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讲婚礼上面嘅嘢， 即系结婚有关嘅嘢啦。 系啦，即系我哋唔系限定嗰一晚或者嗰朝早你喺教堂行礼嘅事情嘅。 总之，能到结婚 系啦，即系因为人生大事结婚咧，咁我相信有好多事情咧都会发生啦，好多物品啊都会有出现过嘅， 好多人物都可能出现过，我哋可能嗰个系人物都可以噶、 啊，人物都得啊， 得 唔得啊？人物都得， 我都得噶， 二奶得唔得？ 得。 冇乜提過， 嗰個二奶二奶假啫，我意思係 二奶假嗰啲都會㗎， 二奶假咯， 我拉咗出嚟， 二奶又假啱啊， 係咯係咩？二奶好假 嘅 咩？ 嗰啲二奶唔假嘅咩？ 係咯 嚇，咪好假咯？ 你咁唔中意佢哋？ 係咯，好啦好啦嗱咁啊， 真假嘢 係啦，我哋而家就講關於即係婚禮啊，結婚啊，係啦，中西方嘅禮儀，我諗我哋都會包埋喺裏邊嘅。 好，電話號碼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猜猜我是誰。 Hello， 你係邊個 ？Hello， 阿芬，哇，即刻聽到。 听咗，系啊，走咗啊，系啊，系啊， 即刻分离我， 佢话分离，走啊， 点解要咁对我啊 ？OK OK， 好，仲有萧女士 ，Hello， 萧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啊，呢个题目吓唔吓亲你噶会？ 再讲多一次啊，因为 我 头先识咗 双。哦， 冇问题，冇问题，多谢你啊，听众啊，好专业啊，呢个听众。 同婚礼有关。 系啦，同结婚有关。 系啦， 系啦， 即系唔系限定某一日嗰个摆酒或者喺教堂嘅。 系啊，影结婚相有可能系谂到噶喎，系咪？ 得唔得啊？有冇心？有冇信心啊？ 系猜咩噶？ 冇错，嗱，好简单嘅啫， 我哋未开始嘅， 系啦，我哋讲解一次，好简单嘅啫。你而家咧，首先就要拣啦，阿田啦、豪仔啦，或者阿祖，我哋每个人咧心里面都有个答案嘅，你拣边个先？ 阿田， 好，你拣阿田，好，阿田咧就会俾三个提示你嘅，系啦，你拣完呢三个提示之后咧，你就要估啦，究竟阿田心里面嘅答案系咩咧？其实你可以问问题嘅，咁啊，你答啱嘅话，我哋就会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嘅。 但系总之咧，嗰个答案出嚟咧，就一定系同成个婚礼相关嘅，所以你唔使谂到太远咁样嘅，即系总之系同嗰个范围有关啦，咁样。 唔使紧张， 系啦系啦 ，OK， 俾好啲 tips 啊，唔该。 唔系即系你唔使估到有穿梭机咁好噶吓，系好啦，好好开始。 玩下，好呢样嘢两个字， 两个字 系啦。咁咧，人人见到佢都好开心啊。咁咧就婚礼必备嘅。 哦。 咁但系其实除咗婚礼之外咧，其他日子咧有需要嘅你都可以用佢噶噃。 我知， 我估到。 嗱，够又简单啦啩？ 咦，都唔系，可能又错。 其实有好多噶，我哋 系咯，可能 咁。 系饮品定咩啊？是不是飲品 啊？不是飲品， 不飲不是食的， 不是食的， 嗯， 系啦，系 两 个 字， 系啦，咁咧 见到好开心， 见到好开心， 平时又用得， 平时都会可以有，即系有需要嘅时候都会攞嚟 气球咯，系咪气球？ 唔系 气球就唔系个个见到都开心嘅， 但有啲人呢一样嘢阿田嘅，如果我估啱系嘛，有啲。俾出去嘅都未必系最开心嘅，系咪？ 啊，当然啦。 有啲俾出去唔系最开心， 俾出去嗰个未必。 唔系，我应该咁讲，萧女士啊，我觉得佢个 tips 应该系咧，佢嗰样嘢唔系食得嘅，但系佢又可以令你食得嘅。 系啦，睇你点样使用佢嘅。 啲人情啦， 嗱， 好近好近， 但系就即系 都系两个字嘅， 系啊， 礼券。 啊，好近噶啦， 就争啲， 红色嘅，红色 即系同食得到有关嘅咧， 利是咯， 冇错，好好， 利是啊，原来你系 利是啊， 我估到啊， 好嘢，我悭翻一个答案，我悭翻个答案，我悭翻个答案耶， 恭喜晒萧女士，都唔 系 好难啫，你 系啊，好易啫嘛， 又可以问问题噶嘛吓， 好唔好啊 ？Thank you， 萧女士， 多谢你，拜拜，真系好啦，多谢你帮我谂到一个，我。你知唔知我真系以为讲紧第二样噶，系啊，唔紧要唔紧要，总之嗱好易啫嘛，而家阿芬 h Hello， 阿芬你好，第二位嘅听众。 Hello， 喂， 你好阿芬。 喂，系啊，早晨啊。 早晨，早晨。 好难，唔系好易啫嘛。 唔系啊，唔难噶。 系咯。 咁如果你好难嘅话，唔好估我，我觉得我嗰个几难。 你知我哋噶，一定俾你估到位置噶。 系啊，系啦，你拣啦。 咁啊，我要阿豪仔啦。 豪仔好， 因为我啱啱就喺阿田嗰度攞到灵感啦。 好。 两个字， 嗯， 两个字，咁啊，我投嗰啲贴士几乎同阿田一模一样嘅，两个字啦，人人见到都会好开心啦。咁、基本上咧，佢主要就系喺结婚嘅场合咧，你先会见到佢嘅。但系的而且确，平时你都可以攞嚟用佢嘅，平时你都可以攞嚟用佢嘅。唔系、你真系喺结婚嘅时候咧，你一定会见到佢嘅。但系你真系平时都可以即系攞嚟用嘅。而且我最大嘅贴士系咩呢？佢真系唔食得嘅，但系佢可以令到你有得食嘅， 又可以有得食。 系啦，佢系嗰样嘢本身系绝对唔食得嘅，但你有佢就可以有得食啦。两个字嘅， 女家用嘅，系咪啊？ 你使唔使咁快讲咁多呢啲范围出嚟啊？ 唔系，我完全冇谂法啊！ 哎呀， 其实唔一定系噶啦，而家好似系嘛？ 梗系啦， 有阵时而家唔系两样都。 嗰个名原本三个字噶嘛？ 吓。是啊，都可以，是啊，都是啊，都是啊，是啊，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 我咩呢？ 我想到一样啊。 嗱，我讲埋 工具 嚟噶，咩话？我讲埋个形状俾你听啦。通常都又长又薄咁样。 我又错咗添， 系啊， 又长又薄。 嗱，你要记住嗰样嘢，本身咧佢系唔食得嘅，但系咧 佢可以令到你有得 食啦。 系啦，所以我头先以为阿天系讲嗰样嘅，真系。 一样 啫，一 样 啫， 所以我都 feel 到知你讲咩啦。 系啦， 三个字女，我最大 tips 系女家。 嗱，我俾埋呢个 tips 你。严格嚟讲咧，即系好严格嚟讲咧，你如果参加一个全部都系 A、B、C 外国人嘅婚礼咧，可能系冇呢样嘢嘅。 嗯， 即系如果好严格嚟讲， 系。 不过由于我哋香港又冇所谓啦，真系啦，中式一定有嘅。中式一定有， 系啦系啦， 系啦， 但系又唔食得，见到又可以食。 系啦，你就咁攞住佢食唔到嘅，真系。 同埋咧，我想嗱，既然都讲食到啦，咁佢嘅有效日期咧，哇！我想话咪去到2029年噶，我想睇到，哇！你包括你间铺， 你话又长又扁啊？ 饼卡啦， 系啦， 恭喜恭喜恭喜！ 好嘢，真系我哋要山穷水尽个贴士去到咧。 我想话见到2029年，即系包括你间铺都唔执噶。 喂，但系以前系永久噶， 系啊 系，而家先至有。期限嘅喎，系咪好开心先？ 你话长型啊嘛，你 饼卡系通常长噶嘛？ 系啊， 系啊，我即系好似礼券咁长嘅，类似咁样咯。 你未见过饼卡咩？ 系咯， 我未娶新抱，唔知喎。 唔系， 你 叫收 过 噶 嘛？ 人哋有派帖都会俾你噶嘛？唔紧要，唔紧要。 纪念品咧就送俾你啊！ 好 啊， 多谢你阿芬，拜拜。 好， 同埋嗰啲饼卡平时都用得噶嘛？ 系 啊 ，OK， 好，再听下个听众。阿常系咪啊 ？Hello， 系咪阿常啊？ 系啊系啊， 猜猜我是谁？ 系啊，你好啊，得翻阿祖俾你拣啊呢一 round 吓。 系啊，好难噶，我都希望你估到啊吓。 系咯， 希望浅啲。 哦，浅啲好，食得嘅。 阿祖啦，祖啦。 系啊，你只可以拣阿祖啫，而家食得嘅， 食得嘅。 不过你通常唔会食嘅， 通常唔会食。 我通常 头嘢嚟嘅， 二头 你都二头嘢嚟嘅。 哦，二头嘢嚟嘅。 通常啊，通常未必会在结婚那一天出现，在之前就出现了。 结婚之前啊？ 是啦。 即是拍拖啊，他说。 又不是。 这头嘢但又不 是。整个讲结婚，我们不是影婚纱相各样东西都可以的嘛。 我知 道。即是不是结婚正 头嘢来的。 这头嘢来的，吃得的。结婚之前用的，但你通常不会吃的。 椰子。 好，都是这样想。真系椰子， 睇下几简单，阿常几叻，冇错。过大礼嗰阵时会用到椰子， 系啊，同埋嗰个椰子通常咧油咗金色噶，会你好难食。 结咗婚要用咗佢嗰只系嘛？ 我又冇试过用埋。 佢贴过嗰啲红纸喺个椰子度， 系啊，金椰子都好得意。 有啲人咧用啲油咧去油嗰个喜字， 就特登油上去咯。系啊，恭喜你，阿常， 恭喜恭喜， 写个喜字落去。 系啊系啊，好啊，多谢晒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 几易玩咧？ 好容易啫嘛，系咪先？嗱，咁啊，再嚟下一 round 啦。咁啊，呢个时候听只歌，翻嚟就继续同大家玩埋猜猜我是谁啦。 哟！ 心跳，有时不中启发了，全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 例子的 Gone Well Boys 啊，掹藤啊吓，系掹啊，唔系讲紧嗰棵植物啊，但系希望你可以掹住几 K 区嘅禁令咧，你都可以攀登上去噶。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阿琼， 猜猜我是谁 ？Hello， 阿琼， 系你好， 你好，琼姐， 喂 ，Hello， 听唔听到啊，琼姐？ 三位好， 好啊，好啊，好啦，我哋有阿祖啦，有曾志豪啦，有桂花田啦，你拣 边个咧？ 拣阿祖啊！ 阿 祖哥哥，阿祖哥哥， 啱啱咧咳到甩肺， 唔好意思啊，健姐，咳到甩肺，啱啱攞翻个肺，我而家嚟见一见你啊，健姐你好， 得唔得啊？你 不如拣阿甜或者你好中意我，咁得啊！我嚟，我嚟，我嚟，我嚟，我嚟，好啊！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咩 啊？唔该， 咩啊？ 俾个机会， 我俾我十俾十俾你讲到呢句嘅话，好惊噶，琼姐，嗱， 俾个机会啊！ 咁好简单嘅啫 ，OK， 呢个系一个喺婚礼当日一定会出现嘅嘢嚟嘅，一定会出现嘅， 一定会出现嘅。 通常你要俾钱揾佢帮手嘅， 哦， 系啦，冇佢嘅话，婚礼系唔会成嘅。 结婚证书 唔系， 系咪近啊？ 喂，但呢一方面谂去近嘅，结婚证书呢方面去谂去近嘅。 啊，花球， 花球唔系， 要俾钱， 嗰个系一个人嚟嘅系嘛？ 要俾钱嘅，系一个人嚟嘅， 系一个人嚟嘅。 人一个系咪教堂嘅神父咧？ 哦，嗱，大家未必一定系行呢个教堂啊，但你向呢个方向谂系好啱嘅，琼姐。 系。 签结婚证书嘅阿 Sir。 律师系啦，阿 Sir， 阿 Sir， 婚人 律师都得， 婚 姻鉴 证人全对啦，冇佢嘅话又点样可以完成咗呢个法律上面嘅手续啊？所以一定要有佢出现噶，恭喜晒琼姐， 恭喜晒，得唔得啊？得唔得？ 多谢你， 系 啦，多谢你，多谢 啦，系啊 ，thank you，thank you， 琼姐， 琼姐一嚟就已经要啦，你俾个机会我，真系好难 俾啊， 好似做咗阿 Sir 咁样， 系啦， 俾次机会啊，咁样， 多谢晒听众，你系边个？阿平。 Hello， 系 阿平， 好开心啊！你把声 系啊，真系。 你拣阿豪仔定拣阿桂花田啊？ 桂花田啦。 好啦，嗱呢样嘢咧就三个字 ，OK？ 系。 咁咧呢样嘢咧就可有，不过多数都有。冇嘅时候咧，你跟住咧有啲人见到会冇啊咁样，即系会搞啲咁嘅声气嘅。咁就 三个字， 系三个字。 尤其是我估系阿田一定会有啲咁嘅声气咯。如果佢去到发觉话冇嘅咁样， 阿平你估啊？ 系咪食物嚟噶？ 唔食得嘅， 系摆酒当日要用嘅。 嗯，摆酒系 啊， 系啊。做咩啊？我 台面 你错， 系咪摆喺台面噶？ 唔系， 唔 係。你再講多次你個 tips。 嗱，三個字。 係。 咁咧就有啲人咧會冇，有啲人會少，跟住咧即係如果冇， 有啲人會冇啊。 啊，可係可能會冇㗎。你錯，你 肯定話。 你即係你講緊話提供嗰、那個嗰 即係嗰樣嘢啊。 有啲人會冇，有啲人會少。 多數都有嘅。係 咪同新郎哥、新娘子有關？主要係新娘子啊。 嗯哼， 咁即系定唔系啫？你要答定中噶 嘛？ 唔 识 得噶， 唔识 得嘅，系啦。咁你如果你咧，哇，跟住咧，我哇，犀利喎，咁 系啦。你少嘅话，阿典真一定会讲哇咁嘅， 三个字。 嗱，我估啱啦，应该系咪？ 好啦，如果你 唔系你呢个 tips， 你呢个 tips 好准啊，我觉得 系 噶。会有啲人会话嘅， 讲哇 咁嘅， 系咯， 冇 噶， 哎呀， 系啦，唔识得 嘅。 系啦，嗱，我俾多个字啊，阿点喺度讲，哇，冇嘅，光脱脱嘅，你会唔会讲讲啊？ 但系三个字嘅咩嗰啲啊？系喎，系喎，哦 ，OK OK OK， 都系嘛？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 白。你可以问下问题喎。 系主要系新娘子嘅， 主要系新娘子啊，系回礼嘅物品， 唔系。 譬如咧，举例啊， 同个礼字有关嘅，不过 你一影张相就好觉噶啦。 喺屋企即系出门嗰时候会啦，去到酒楼或者酒店都会有呢样嘢喺度嘅，系啦。 酒楼酒店， 唔系有啲人佢会喺就算系即系饮宴嗰一刻咧。佢都會攞埋出嚟噶嘛， 係咯，咪就係、 是、啦， 要噶曬馬頭咁樣嘅感覺噶， 哇，好出啦呢個貼紙， 咩頭啊啊， 曬馬頭啊，曬馬頭 啊， 嗱、 啊， 總之頭先阿祖祖好大貼士啊，會俾啲親朋 恭喜啊， 準確啲， 準 確 啲， 三個字， 三個字，嗰、那個新娘會。用 戴上身上边嘅 系乜嘢啊？ 系个女 三个字啊！ 噔噔噔噔噔噔啊！ 噔噔 龙凤眼 系啦，噔噔噔啊！好嘢， 龙凤眼 系真系有人多有人少。 喂，有啲真系冇嘅时候，哇，唔系冇啊嘛？ 系真系冇咁光脱脱嘅， 我唔会咁讲嘅，真系离晒谱。 阿点会咯？我咪话 系咯， 太差啦！ 你太差，边个太差先？ 如果咁讲就太差啦。 系啦，咁样讲太差。 总有啲亲朋戚友会喺度演吟，我话呢个新娘冇咁， 咪你咯，亲朋戚友咪你咯。 我上次去一个婚宴咧， 西式婚纱咪唔使用咯。 有啲咧，就算系西式嘅话咧，都会带少少，因为咧系长辈俾你嘅心意嚟噶嘛。咁你戴住咗，咁又觉得啊，戴咗上手啦。 咁又系。 好啦， 上次见到咧有一个咧环，因为而家系两只手戴唔晒噶啦嘛，好多都系。佢穿咗三个圆圈啊，喺个颈有三圈， 冇嘢嘅，系咯，啲风土人情系咁噶啦。好啦，多谢晒。常吓，好啦，最后一个听众啦吧 ，Hello， 你系边个？ 阿平啊，头先讲系 阿平啊，系啊，阿莲啊，而家你系 阿莲， 你阿莲 ，Hello， 系啊，你冇得拣啊，就系 阿你好，阿浩仔， 系啊， 阿田， 系啊， 你好， 阿祖啊， 阿 祖啊， 阿祖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 你阿莲啊嘛， 你好， 系啊，你净可以得我个 tips 啦，系啊，我俾你啦吓，嗱，你听住咯， 浩仔， 系啦，咁嗰样嘢咧。通常佢出现嘅时候咧黑麻麻嘅，但系佢一出现咗咧又光橙橙嘅。但系如果佢冇嘅话咧，又会好似头先阿田嗰啲人嘅讲法就话搞错啲，咪冇嘅咁样。 好难喎！ 嗱，你再听多次咯，佢每次出现嘅时候咧，一定系黑麻麻嘅，但系佢一出现咗咧就会光橙橙嘅。如果佢 开眼单。 咩话？ 咩啊？ 开眼灯， 开眼灯 啊，即系开灯啊！ 哦，但系唔系咁，我当然唔会估盏灯出嚟啦，系咪先？ 系我哋俾多啲 tips 啊！ 系啦，系啦，咁同埋咧，佢系好啦，最大嘅 tips， 最大嘅 tips， 食得嘅， 食得嘅， 食得嘅。 如果 佢一出现嘅时候，通常都系黑麻麻嘅，但系佢一出现咗就会光橙橙嘅。如果冇嘅话，就会有啲阿田啲口痕友就话：，诶，点解会冇嘅？诶，唔通咁样嘅咩？ 我都估唔到喎， 系咪摆喺台嗰度噶？ 食得噶嘛？ 系咯， 摆 喺 台 啦。咁系咪喺呢个开席之前噶？ 好大贴士噶啦， 系咪啊？ 系，同埋通常咧，啲音乐好轻快嘅，佢一出现嘅时候， 吓， 第一道送嗰啲 friend 啊， 总之好轻，讲到尽噶咯。如果咁样嘅话，系啊，三个字，三个字。 三 个字 啊， 系啊， 我都估唔到。 唔系啊，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 难过呢个。 好难咩？咁啦，最大嘅 tips 啦， 佢隻眼色发光㗎。係 啊，瞓喺度嗰个啊。 係啊。 一定会播住音乐俾佢出嚟㗎。通常都播陈慧琳嘅。 近呢十年就係播呢隻啦。即係呢佢哋会每人都抬住一隻嘢出嚟呢。佢隻眼发光㗎喎。 佢见唔到。第一道菜当时系咩啊？阿莲，阿莲， 鱼嘟，鱼嘟，鱼嘟，系鱼猪 咩话？ 鱼猪食过未啊？ 会唔会系鱼猪咧？你觉得 食过未啊？鱼猪 系 鱼 猪， 系啦， 咁咪估到咯， 发财啦， 系啊，恭喜晒阿莲， 我贴纸真系太难啦，真系，佢出场系黑掹掹噶嘛， 下个礼拜再玩过咯， 好啦，恭喜晒大家啦， 好啦，听日见，拜拜。